早晨啊，6:08啊，起身未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先见到白元浩小白喺度咧，陪住各位听众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1%嘅早上嚟嘅。咁啊，今日咧望一望，2024年嘅1月12号，哇，24年都已经嚟咗12日啦吓。咁啊，大家都要继续珍惜时间。农历方面咧就12月初二嚟嘅，咁啊好快脆咧就2月份嘅时候，如果一嚟到嘅话咧，大家都知啦，咁就呢个农历年咧就会过噶啦吓，咁啊到时春节一来，咁啊然后咧就春回大地，咁啊处处生机，咁啊到时就开心啦，咁啊最紧要咧就又有几日放假。好，咁啊开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咧都会有优点同埋缺点嘅，虽然有啲人就会话我系无敌嘅，我最大嘅缺点就系我冇缺点。好啦，咁但系你都可以发现到一啲嘢嘅，例如当你形容一个人佢都系得3分钟热度嘅，其实你可以话佢系创新型嘅人才。如果佢系发觉佢唔系好中意社交嘅，你可以话其实佢系专注自我提升。如果话佢系脾气急躁，做人好赶急嘅，你可以形容佢成为做事有效率。一个人诸事八卦，多管闲事，其实佢系热心助人。又或者佢非常之顽固嘅，咁啊，佢其实亦都系坚持自己嘅想法。如果佢系胆小嘅，其实佢系认真思考问题，更加谨慎。每一样嘢咧，就好似人的道理一样，永远都有正反两面。问题就是你怎样看它，你怎样将你身边的拍档的缺点变成优点，就不要将它的优点变成缺点。你要发现多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容易一点大家一起成功。好像顽固一样，我认识的一些世界冠军，他们都有曾经跟我讲过。老实讲，很多人说我固执顽固，这句说话我记在心里面。但是他一句说话就是说，如果我不是顽固，我不是固执的，我怎样可以训练自己，怎样可以坚持同埋攞到个世界第一返嚟呢？哦，咁又啱喎。所以凡事呢都係有两面嘅。你怎样去到将你自己或者你身边嘅人嘅缺点变成优点，怎样发现佢哋好嘅一面，其实就睇你自己嘅功力啦。 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如陷迷阵里面，化身百千眉目一转，动地震天惊，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看半掩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之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人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你，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之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人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你，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 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里思想中转眼掠过，微妙碎片。人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发的脸。 早上6:14的时间，它是郑伊健的发言。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都会大概去到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呢就日间是温暖的，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是清凉的。现在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好啦，一齐揭揭报纸啦、原来呢就自从2020年咁停办呢个大年初一嘅花车汇演啦，咁将会喺呢就係下个月嘅10号。下个月10号即係咩日子呀？冇错啦，就係呢个大年初一。喺大年初呢就会复办啦，咁继续呢都係有啲航空公司去赞助啦。咁主办嘅香港旅游发展局啦，咁寻日嘅时间亦都公布咗一啲嘅细节啦。嗱，今年嘅活动呢就叫做新春国际汇演之夜。喺晚上嘅8:00就会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呢就出发，总共有9架嘅花车。包括呢航空公司啦、主题乐园啦、国家文化同旅游部。而且呢就仲有13支本地表演嘅队伍，同埋16支国际嘅表演团队。好啦好啦好啦，咁入面呢是有很多的亮点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了。他们也都估计今年就将会吸引150,000人去到围观。他们也都正在跟政府商讨一些活动完结之后，旅客离开的时候那个交通的安排问题。今年就会以龙腾香港贺新岁，哎呀好啊，一起贺新岁为主题。建翻呢一个嘅航空公司咧，就系22年啊，咁啊提供呢一个冠名嘅赞助噶啦。咁啊，当头先提及过啦，有几多个嘅都有唔少花车，9架咧嘅花车，13支嘅本地表演队，56支国际表演团队。咁啊，亦都会花车咧，系好多时以龙咧去到为呢个主题噶啦。咁寓意龙跃再讲咁样，好啦。新一年又喜气洋洋，亦都配合咗咧就系新春贺年元素之下咧，今日有好多譬如系花啊、挥春啊，仲有啲咩咧？就系、例如嗰啲幸运嘅风车，帮你行个大运，咁仲有炮仗啊，咁当然就假嗰啲啦，或者做嗰啲有啲 LED 嗰啲炮仗，等你望落去，哇，好劲啊咁样。好啦，今日佢哋都话到，作为咧就全港标志性嘅贺年大型活动，咁啊今次嘅汇演除咗咧就系展现出经典嘅花车巡游之外，国际表演团队嘅数目亦都系历年之冠，最多嘢睇。咁佢哋都话到啦，咁啊佢哋喺广邀啊全世界嗰度咧一啲辣手可以嘅表演团队啊，咁啊去到嚟到香港献技，咁啊带动呢个欢乐嘅气氛，咁啊将传统节庆咧升级咁啊再升级，咁啊成为一场咧国际盛事。年年都系咁就好啦吓。好啦，咁其中一对嘅组合咧系啲乜嘢咧？咁样就系喺日本咧，亦都系红透半边天嘅日本女子舞蹈团体。咁啊，即系跳舞跳到机械人，跳得好快嗰对咧，喺红白都有亮相嘅。咁啊，佢哋亦都会邀请到佢哋今次嚟就成为咗咧其中一对嘅表演队伍噃。啊，佢哋亦都要揾嚟咧就擅长独特光影元素嘅西班牙光影舞派。仲有咧就是德国嘅表演团队啊，德国星际之光，哇个名都好犀利啊！好啦，仲有啲中国广西藏族自治区藏美广西鼓乐艺术团， 好啦，仲有啲譬如美国职业啦啦队，美国职业啦啦队又一大亮点嚟嘅，佢啲啦啦队咧好犀利嘅，拉到咧又飞上天，又好似喺地下嗰度霹雳舞咁样，咁所以都系好犀利啊！仲有譬如系菲律宾嘅表演团体啦，咁啊，所以今年嘅嗰个团体数目多之余咧，亦都好多卖点啊！咁仲有啲譬如本地嘅表演艺术队伍，以及咧就系国际一啲嘅团体，咁啊艺术团，譬如艺术体操啦，专业嘅花式跳绳。專業花式跳繩香港都有啦，係咪揾香港嗰啲咧咁樣？中國舞以及印度舞等等等等等等等嗰啲，咁啊國際陣容咧都非常之強勁，咁啊仲有啲體操啊各樣嘢，我覺得今年個賣點都幾多喎，咁可能都要諗定買定外賣咧，就喺度等下先得啦嚇。哦，咁啊，但如果你話有一個彌敦道以及咧就設有觀眾座位咁，嗰啲有門券嗰啲就大家自己上網揾下資料啦。咁如果咪你就喺街道嗰度咧就一齊。等下啲队伍咧出场，咁啊都可以欣赏到呢啲嘅叫做花车巡游盛宴嘅。早嚟到6:23，Never mind。 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一首的作品，它是 Nancy Kwan。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就最好的了，可以找一些地方给大家去。天文台都有预报的，一股较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天早上慢慢来到华南沿岸的了，随后一两日的天色也较为明朗的。我哋睇翻啦，咁啊24节气入边啦，咁啊十八号嘅时间咧就系24节气嘅嗰啲叫做咩大寒啊嗰啲 friend 啦咁样。好啦，咁但系我哋都要睇翻咧，其实喺香港啊都有好多红叶嘅。点解话咁讲咧？因为咧呢个温度咧，其实系同红叶咧系好有直接嘅关系嘅。大棠啦，又或者我自己附近譬如乌蛟藤一带咧，见到红叶咧都有嘅。咁啊，部分咧都已经系满红咗噶啦。咁啊，亦都睇翻啦。咁啊，其实香港仲有一个地方咧，都系几靓嘅。咁如果就趁埋呢一个嘅天空之镜嘅倒影嘅话咧，其实都几值得去到睇嘅。咁啊，讲紧嘅咧就系、是。讲紧就系新界北部啊，流水响呢一个地方，咁啊一种嘅红叶叫做落雨松，雨咧系羽毛嗰个雨，落雨松咧咁啊亦都转红咗咯，咁所以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咧就喺嗰度围观，咁啊而家介绍埋之后咧，可能会更加多人咧就谂住去嗰度打卡影相啊吓。呢一种嘅红叶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因为佢附近有一个好大、好明显流水响嗰个有个一片嘅湖泊啊吓。咁呢个湖泊咧望落去嘅时间咧，就真系平时都唔系觉得佢好靓嘅，都净系影到树嘅倒影。咁但系如果你识影相嘅话咧，就会知道当喺一个嘅山丘下低，有一粒咧都系红叶喺度。咁啊，你可以将呢一个红色同埋绿色啦嘅颜色做一个深层嘅对比，即系话因为红色喺绿色嘅对比底下咧系特别明亮嘅，就一影相嘅时候就会更加凸显咗咧嗰个红叶嗰种嘅美丽。咁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喺今个星期六日嘅时候，不妨咧去揾下啲有红叶嘅地方，譬如千禧公园都系啦，咁啊容易啲去嘅。咁你真系想要郊游啲嘅，咁可以选择流水响，咁亦都唔算系一个非常之难去嘅地方，大家一齐去影下相啦。影张靓相之后咧，大家又可以开心 share 一下，加多啲动感嘅节奏喺入边，可以令到你张相更加缤纷。啱啊啱啊！而家香港啊，中意咧就系咩都系缤纷嘅，日夜都缤纷，做人都要缤缤纷纷。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空而我都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glass I and flow, yeah。留阿拉丁身边英勇战斗，背上了你虔诚加速扑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变沙漠传奇、甘心爱一有余地，长期下跟你亲吻甜腻，颓废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plus I and flow, yeah。 我眼中的魔天心里内疚，你那美态变神灯。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知不会罢手。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啊！嗱，唱歌嘅朋友，喂，曾比特魔戰，唔好眨眼啦，一定咁识识飞上天咧，唔住啊吓！咁听听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今年第一季以市价52折推售新一期2537个六字居单位，当中以长沙湾丽月苑为主，单位面积介乎280至646平方尺。售价154万至461万元。另外，亦都通过家有初生优先配屋计划，4月1日起实施。至于家有初生优先选楼计划，就会在新一期居屋实施。房委会将会为家有长者及家有初生两类合资格家庭预留合共40%单位配额，作搅珠和拣楼。小组主席黄碧如表示，新一期六字居不再推售100多尺的小单位，加入600多尺的大单位是吸取过往的销售经验，同时配合施政报告的要求。警方在东九龙区多个交通黑点打击违例泊车行动，特别针对双行泊车，在限制区和巴士站违例上落客或者货物，停车等候过久和非法进入旺角或行人过路处，并造成阻塞等的交通违例行为。行动之中，人员共发出143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多次票控24架违例汽车。警方說會持續打擊重點交通違例事項，以確保道路暢順和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法國總統府宣布，總統馬克龍根據總理阿塔爾的建議，已經任命新的政府成員，包括11名部長和3名部長級代表，其中7人是女性。根據新一屆政府成員名單，內政部長達爾馬寧、財政部長勒梅爾等7名部長留任，其他部長職位就更換人選，其中外長一職由執政黨復興黨總書記蔡如以內接任。另外，阿塔爾會同時負責生態和能源規劃事務。總統府指，其他部長級代表和國務秘書的人選將會在隨後幾日陸續宣布。加沙衛生部門表示，持續3个多月的衝突，加沙已經有超過23400人死於義軍襲擊，另外有59600多人受傷。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法庭星期四起1年2日開庭審理南非對以色列提出的指控。南非代表指，以色列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滅絕，違反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回應的時候批評南非的做法虛偽，又認為審訊讓人看到一個顛倒的世界，因為以色列在打擊種族滅絕的同時反而被指控犯下種族滅絕。他強調，以色列是打擊兇殘的恐怖分子，而以色列亦都將會保留自衛權，直至取得全面勝利。以色列外交部亦都表示，南非的举动是毫无根据，呼吁国际法庭驳回南非的诉讼。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系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1月13日下昼2点至5点，我哋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团队，联同多个节目代表，请埋少数族裔歌手朋友 pop up 去到深水埗福华街，一齐开开心心参与广播。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不细心，你同我企喺度。 你认错人啦，我唔系不细心啊。 爸 B， 你唔好再扮啦，穿煲啦。 呢、這个猪猪面具系独一无二嘅，所以肯定你就系爸 B。 啊，老婆，你听我讲啊。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的不得了剧场。爸 B 今次大件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跟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系大约21度，吹和缓至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清凉，出面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3%。早晨啊，小白。 喂，早晨啊，船仔。 系咪估唔到我突然间叫你呢？ 唔系啊，都预咗你嗌我噶啦。 头先你个样系，诶、欸，伸出你个头同我讲，喂、欸，嗨， 咁咪好咯，即系精精神神咁样同人哋讲早晨。喂，早晨啊， 早晨啊。嗱，虽然咧今日系大家都好精神啊，不过都系讲下瞓觉。 哦。 寻日未讲咗篇新闻嘅，咁就叫啲长者唔好瞓咁多晏觉。 系。 咁啊，真系咁啱，寻日我碌呢一个social media， 见到有观众咧，有听众咧喺呢一个嘅平台留言，问我吓咁、样，即系你头先话长者唔好瞓咁耐，咁即系唔好瞓几耐咧？咁样。咁、我就真系上网揾下资料啦。咁、发现咧，如果每一日瞓晏觉同埋5岁嘅时间多过1个钟咧，患上认知障碍症嘅风险咧，比瞓少啲觉嘅长者，哦、即系瞓少啲眼觉嘅长者高出40%。 咦，咁样啊？不如晏昼打麻雀啦。 系啦，打 打麻雀都是一个好选择。 系啊， 咁建议就是大概瞓20分钟至一个钟，咁啊真系最尽啦。因为咧佢就讲啦，长者每日唔好瞓多过八个钟。 系， 咁你谂下，如果你瞓咗晏觉两个钟，咁其实你个即系你 咁你夜晚嗰个六觉系啦，得翻六个钟。 系啦，咁有时啲长者唔系净系瞓六个钟噶嘛。咁如果你 over 咗咧，就有呢、這、一个诶。死亡的風險， 哎呀， 風險 增加了， 增加了啫， 係啦， 增加了呢個 40% 係呢個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冇錯啦。咁所以咧，咁樣覆完呢個觀呢個聽眾之後，突然間又諗一諗，喂，不如講下瞓覺啦，今日。 哦，好啊，好啊。 嗱，俾你估下先。人咧一日咧有两个时段是最眼瞓嘅，嗱做个轻谈嘅你， 系、哦、 做个轻谈嘅你， 凌晨四点几，哇嗰阵时简直系完全系挨翻嚟啊！四点几嗰个时间 要挨啊，真系 系、哦、真系四点几真系。 我以为你会饮咖啡，哦系你唔饮咖啡噶， 系啊，夜晚手震，跟住推错晒飞打，咁到时就好笑啦， 咁咪好咯。所以你就觉得系四点嘅。 我觉得是三点半至四点三呢啲时间咯。 哇，咁 specific。 系啊，因为我夜晚工作紧啊，我对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好精准嘅。 好啊， 系， 但系啱喎。 I'm DJ。 好啊，啱嘅一段 真系啱啊， 真系啱。但系你可以再阔少少嘅，就一段咧就系下昼嘅三点到五点、 哦， 另外一段咧就系凌晨嘅三点到五点。 哦，都啱、啊， 都系，总之都系三点到五 点， 系啦、啊。因为人个身体咧倾向两段式睡眠嘅，一次就喺朝头，一个喺夜晚啦。咁中心体温同埋清醒嘅程度咧就会下降嘅。咁另外一次咧就会发生喺下午啦，咁、就会程度较轻啦，咁最多你吸下眼瞓嘅啫。 系啊系， 咁但系咧，你夜晚嗰次咧系应该会真系瞓着咗嘅。 系啊，真系好容易会真系瞓着噶。 系真系好，我明嘅，所以我好佩服做轻谈嘅大家。 系啊，而家阿刘龙都好犀利啊。 系啊，我 见佢翻嚟嘅时候，其实佢都好精神啊，嗬，佢个样， 佢个样， 佢 个样， 佢样本身都系咁噶啦。但系其实佢系精神嘅，劲衰，原来收咗工喺度讲人哋。 唔系，但我觉得佢起码即系冇瞓着啦。 系啊系啊， 好难得噶，好、啊、辛苦啊，真系、 啊啊。 通宵噶嗱、啊，另外啦，问一下你，你觉得人类瞓得多啲觉啊，定系其他灵长类动物？即 系梗系其他啦。 Okay、 我哋人类最犀利嘅系咩？发明咗乜嘢？发明咗翻工。 所以 你有冇叫马骝翻工啊？有几嗱、马戏团嗰啲我唔计啦。 动物园嗰啲要食蕉咯，喺度要表演食蕉咯。 动物园嗰啲唔系叫表演啦，系够钟开饭啊！那個、 你有冇睇咧？内地有间动物园咧，系招聘一只马骝啦。嗰只马骝系人扮噶。 哦，齐天大圣嗰只嘛，我有睇。 佢话佢嘅唯一目的就系要食香蕉。 系啊，其实都好饱啊。 佢话咩7000蚊一个月啊，类似，我唔肯定。 好似6000几，好似6000几7000蚊。 系啦，总之就呢个 range 啦，呢个 range。 咁佢就唔系净系一间，即系有几个孙悟空嘅。咁啊，喺嗰、那个。嗰、那個如來佛祖嗰個箍喺嗰個石頭就壓，跟住佢淨係伸個頭出嚟，喂孫悟空，喂孫悟空，你喂我啦，咁樣噶嘛， 係啊，就係咁樣。咁你都幾啱喎。 係啊， 不過你淨係識講呢個廣東話版嘅孫悟空咯。 我是孫悟空。 姐姐，係啦，咁就話要。 孙悟空啊！ 孙悟空 系啊系啊， 系啦、啊，我估噶咋。 普通话台时段唔好意思啊， 系联播嘛， 系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点解我哋会讲埋啲咁嘅嘢？ 激死业余播。 诶，讲翻先嗱，我哋讲完呢一个齐天大圣，我讲翻先。人类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咧，睡眠时间系最少少三个钟嘅。 系 系啦，黑猩猩啊，忽忽啊嗰啲咧，一个钟一日啊，一日要瞓。 忽忽咧个正音唔知系忽忽定废废啊？系、 哦、 啊，呢、這个要小心、啊。 真系小心、 啊。系啊， 好。可能是废废，可能是忽忽，一日咧就瞓十个钟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嘅时间系真系比较少啲，咁、 哎、 但系大多数咧一瞓我哋系瞓得深啲嘅， 系， 同埋具有呢一个恢复嘅作用。 哦，咁我知点解啦，因为我哋嘅居住环境好咗，我哋唔使惊俾野兽攻击，咁但系嗰啲譬如gorilla 嗰啲咧，咁我哋如果系生活喺原始嘅。森林嗰度，嗰啲咧，咁佢哋咧就成日擔心，會唔會啲毒蛇咧 會唔會有猛獸咧？哇！咁樣攻擊佢。 點解你今日咁聲效嘅？ 做電台 啊！不過啊，你唔好以為人類中間唔會瞓醒，原來每一個人平均每晚咧係會醒四至六次嘅。 唉，我唔止添啦。 哦，你是真的很有意識咁醒。 係啊，尋日夜晚咧，我細個仔又走咗入嚟。 你小朋友好活潑喎，真係。 好活潑，然後佢咧又繼續瞓喺我隔離啦，或者瞓喺我上邊啦，或者即係將只腳放喺我個嘴巴度啦。點瞓啊？ 嗱，我哋講翻啊，嗱，我覺得係除咗係外在嘅原因啦，即係譬如你小朋友中意懟只腳落你個口度之外咧，其實人本身因為原始人時期咧嗰陣時，我哋係要不斷保持清醒嘅，為咗去觀察周圍嘅環境啦，睇下有冇係有冇猛獸嗰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每一晚就會醒四至六次啦。咁但係其實大部分人都係會唔記得自己有醒過嘅，因為好短時間。同埋應該幾乎幾分鐘內，你已經即刻瞓翻噶啦。所以其實你根本就完全唔記得自己有醒過，係、哦、啦。就算你以為自己成晚瞓得，哇一晚無夢 ，sorry， 其實你都係醒咗嘅。係、啊、啦。咁另外亦都俾你估下，數綿羊嗱，如果失眠數綿羊呢件事係咪 work 嘅？ 對我嚟講唔 work 嘅，越數越精神。 越数越精神。 系啊，我数下数嘅时候咧，譬如我一眯埋眼数啲绵羊啦，我发觉啲数一二三四五嗰只绵羊，跟住第七只绵羊开始咧，我见到嗰只绵羊开始秒我噶啦， 秒 我啊！呢只绵羊，佢刮住我，你唔好再数啦，又要我行出嚟，你俾我收工啦咁样。 啱啊，证明咗啲乜嘢啊？系冇用噶。 系 啊， 我都有试过数绵羊啊，然后越数越精神啊，我数一千零一只我都话吓。都未得嘅，我都喺度谂紧，我有冇数错咧？咁样 秒你啊！ 系啦，因为点解呢？原来我哋数绵羊嘅过程咧，系会对数字嘅注意力同埋关注度去到一个极高嘅状态嘅，根本你就放松唔到。 你知唔知想瞓觉嘅时候，你最好系做乜嘢啊？ 做咩啊？ 攞嗰啲同 sleep 有关嘅书去到读。你唔需要一分钟，你就应该会闷到瞓。 我真系试过，我嗰时中学咧，为咗呢一个考呢一个 DSE 啦，个想提升自己嘅文言文程度啦，我就买咗一本《战国策》。 哇！ 我临瞓前一睇，哇！ 真系冇得停， 好难。 所以咧，如果大家吓觉得容易失眠嘅时候咧。去书局行一行，睇下边一本书自己觉得最啱去氹自己瞓觉， 啊、 你就可以买嗰本。 同埋就唔好睇咁多蓝光手机啦、啊，大家临瞓之前咧。 咪《孙子兵法》嗰啲咯， 系啊，如果大家中意嘅话，不妨买下一本《孙子兵法》啦。 Thank you. 的 In Love in the Morning。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邀请到咧就系圣衣拳拳，咁啊邀请到就系国家级嘅我哋山艺师。系啦，咁但系都要讲翻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嘅，早晨 Sunny Sir， 早晨，你搞咁多冇粒上个头， 系啊，因为你而家唔单止净系即系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就已经成为咗国家级噶，即系认证咗嘅山艺教练。 即係只係上去考下試啫， 哦，要合格先得㗎， 都有個優異生畢業嘅， 係咯，咁啊同埋唔係淨係話英美嘅 standard 喎，咁你已經即係連埋即係中國嘅 standard， 你都一樣符合到，咁啊更加能夠喺我哋晨光第一線都要將呢啲即寶貴嘅知識去到同我哋開心 share， 真係榮幸榮幸榮幸榮幸， 我就唔考㗎啦。不过有人跟我讲话，喂，你不够资历，要加啲， 大胆， 不是在神光点讲嘢啊？ 系边个？即刻人嚟， 兜喺兜面嗰、那个，前面嗰个仲使讲？ 有啲今日 大清早就摆啲冇粒落嚟。 人嚟，九头集之后， 都系当下上下课程好轻松嘅事嚟嘅，好多人都有噶啦， 系嘛？ 系啊， 喂，不如少少分享得唔得 啊？可以，可以，可以。 上面你上到上去咁要考核啦，佢哋嗰个考核方向。考試的模式跟香港嗰啲山藝牌的考試模式其實係咪差不多、 差不多，不過就好似喺在大學考試咁嘅， 嚇， 好學術性 的 哦，即係你上堂的時候咧，佢有 professor 喺度 喎。今次佢哋喺即係北京有幾個高手落咗嚟香，即係落咗嚟考我哋。 嚇、 啊！我衰嘅啲 CV 嚇嚇佢哋咁啊， 過嚟睇下啦。又美國乜乜乜咁樣？ 咁啊冇關係嘅，都係學啫。咁佢哋好想嚟交流啊。 喺呢個市場喺邊度噶？ 喺江門 南方嘅， 係 咁我哋就喺北方嗰度就飛人落嚟。 佢哋真係搭飛機特登落嚟， 高鐵都唔搭啦，就飛機落嚟啦。 我識幾個佢哋都係搭飛機落嚟嘅，咁誒個考核方式真係實幹嘅，又冇得呃嘅。譬如一日個市場就唔該你將所有手機擺喺張公家台上邊，咁你賣唔到佢噶啦。咁佢有個人就望住嗰扎手機咯， 係就人多。派个人专门就望住手机先， 有个人专系望住啲手机， 真噶， 系啊， 真系雕影个 job 就系 job 啲嚟就系望住个手机， 跟住嗰条友就望，唔系个先生，唔好意思啊，个人咧就望住你啲手机，有好多呢、這个iPhone 啊， 吓， 好奇怪，好多 iPhone 噶， 吓，有多电话喺度啦， 系啦系啦， 咁跟住咧，跟住摆低咗啲手机啦，然后咧， 跟住考试啦，咁就有个长题目啦，有啲 MC 啦，有啲地图嘅 MC 都系用中文考噶啦， 系全部中文 简体字。 咁佢话你可以写繁体字，佢特登喺广东省揾咗个识睇同埋识讲广东话嘅教练。 哦，咁咪好咯， 即系我哋冇得。 如果我去考就真系麻烦，因为我简体字我真系好差。你知唔知我北上嘅时候咧， 系 我真系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好似系一个新嘅旅行。因为点解咧？我唔系好识睇嗰度啲字，我讲普通话我又好差。佢哋讲嗰啲明明咧都系普通话啫嘛，我硬系听唔明佢哋嗰啲口音。可能因为佢各省各会啲人都喺深圳， 佢哋听下你就佢话你听下就得噶啦。 系 咁我系啊，你听下。跟住我要自我介绍，我哋香港嚟嘅，咁你听我啲普通话咁烂，你哋就知啦。跟住佢哋点头啊。佢仲要 present 噶嘛，即系要演说啦。咁啊，讲完 我以前喺日本，即系有段时间嘅时候咧，嗰度都好多内地生嘅。嗰啲内地生咧，都系一讲就话香港人啲普通话都咁样噶。 系啊，我哋好普通噶。 系啊， 有口音啊嘛。我唔好意思啊，啲口音多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佢话你咁多儿化音嘅，其实我系窒下啫嘛。我睇咗神剧多啊，咁样。都幾得意嘅，嗰個今次係見識咗好多，見識到好多就係確認翻我哋識嘅嘢，原來大家都一樣啦。 哦， 即係大家都係講緊一啲好專業性嘅字眼啊，譬如帶隊佢需要注意啲乜嘢啊，佢哋好著重呢個意外事件嘅分析。 哦， 即係佢有啲實際嘅案例咧，就會分析咁啊。佢意外事件來來去去就係人啊、裝備啊，仲有環境啊，咁啊混合啊呢四大因素咁。 咁啊，比如小提你啦，咁你從住呢四大方向咧，就寫。 嚇，喂，嗰啲 multiple choice 咧，即係選擇題啦，其實都難嘅喎。我有考過啲深啲嘅 multiple choice 咧，其實四個答案都啱。老實講，四個答案都啱嘅。 佢啲答案好衰嘅，似是如非。 係啦，因為佢哋multiple choice 嘅精神咧，就係唔係好似小學生嗰啲，即係梗係一個一定係錯啊，唔會有呢啲。四個都好似係得嘅，而四個的而且確係得嘅。個問題就係佢要求你去選擇一個最妥當嘅。 哦，呢、這個要講俾你聽喎。 喺一個啱嘅情況底下，選擇一個最適當嘅答案咁樣。 呢個係我哋一直喺香港考試嘅認為啊嘛。 嚇，唔係嘅咩？ 佢唔係噶。係佢個 multiple choice 咧，佢話俾你聽係你可以選擇多過一個答案。 竟然有啲咁嘅事？咁何來 multiple choice？ 跟住就話，如果你答得太佢寫話太多話答錯都會扣分啦。咁我唔知太多咧。 咁所以 有四个答案， 所以有啲答案 系有三个嘅。 哇！咁会唔会有一题系四个答案俾你拣？ 咁就叫太多啦。 四个就俾你拣嘅。 系啦，四个俾你拣，然之后咧就可能有两个啱，有三个啱，即系嗰个难度仲多啲，唔系一定得一个啱。 会唔会有一条系四个都错咧？ 啊冇，咁佢好公平嘅， 即系你知道你班友仔一定会拣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答案。我呢条就四个都错，你唔拣嗰个咧就攞到分。 哇！你咁阴湿嘅。好彩，哇！呢个良心唔好啊！ 我系咪好适合做考官？ 唔系噶，系应该要帮个学生考成功到 出试题嗰个系负责 系，即系要公平同埋要即系要重温翻佢哋学到嘅嘢噶。不过都有个认知就原来即系大江南北好多啲高手，佢哋都好趋之若梦，佢都搵我即系欧美国家嗰啲嘅资讯咧，佢哋都有嘅 系。 然后就会演绎翻由好似有中国特色嘅技巧咁样。 哦，其中一个而家即刻问你印象最深刻嘅，即系佢哋好有中国特色嘅一种嘅技巧，会系啲咩咧？ 中国特色技巧系啲乜嘢啊？哦，佢哋开口埋口都要好强调我哋祖国几时登呢个珠峰？ 哦， 1960几年就登咗珠峰，咁1970几年咧就有一个女士，即系中国第一个女士叫潘多。 潘多 就登咗。 潘多系普通话。 潘多系广东话嘅发音。 对唔住， 我唔敢喺大气电波度讲我啲。 因为而家呢个时段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嚟。 哦，大家好， 大家 未冇啦，得咁多。我每次讲完嘢之后咧，佢即刻拍烂手掌，可能啊，我估佢哋心谂，唉，终于听完啦，哎呀，好烦，好难听啊啲讲嘢。咁同埋有几个上过顶啦，有叫共布啦，即系佢都会讲话啊，我哋上顶咧就唔系净系南边上嘅，我哋北面上嘅， 点样上 更加之难上，即系喜马拉雅山更加难上， 系难度更加高， 更加高，即系佢哋好标榜就话只要国家想去做嗰件事咧，佢哋就会鼎力支持，一路杀上去， 呢样嘢都好厉害，好难得噶。 其实有啲冇管动嘅， 系。 即系哇！ 我哋未习惯，因为我哋以前即系港英时代成长， 啊、 我哋呢啲 佢哋都几啊，都仲有一样嘢嘅，佢哋都有啲嘢，我真系好得意，我问喂有啲过去嘅中国历史，你讲唔讲得噶？咁即系我讲文化大革命，跟住佢哋同我讲得， 系 我哋好开放噶， 哦， 点解唔讲得啊？咁样 系咯， 跟住嗰个系啊，因为我同学仔，我同佢倾偈，咁佢系北京大学体育系毕业，咁而家就喺啲国际校度教紧书咁样，跟住佢就话啊，我哋要知道咧个古仔先至分到对错咁样。 哦，啱啊，啱啊，即系正如以前我喺即系读日语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日籍嘅老师就同我有讲过呢、這、一个，即系直啲讲啊，钓鱼台嘅问题嘅。咁佢哋都有讲到就系你呢番说话，要知道嗰个真正嘅历史，睇翻唔同国家佢哋嘅报道，因为佢又去过越南，又去过中国，又去过其他地方，佢哋就睇翻人哋唔同嘅历史，咁佢哋自己都会归纳，自己做翻一个正确嘅决定咁样。咁我觉得系啱啊，你呢个好好啊。咁啊嚟紧就越嚟越多呢啲，譬如系唔同嘅 trip 噶，会唔会有其他校派 都有嘅，识咗好多，识咗好多啲即系大陆嘅教练啊。 系 哇，真系香港真系细 啊， 细少少啦。但系我哋细得嚟，我哋系好专啊。 系咁啊，啱啦。 系啦，我哋啲绳索技术啦，领队技术都好专，佢哋都好喜欢同我哋交流。 咁所以就继续咧，就要打搅啊 ，Sunny Sir 啦，揾多啲唔同好嘅资料咧，就喺节目嗰度同我哋分享下啦。唔该晒你，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嗰边亦都有音乐早点，记得新闻报道后记得留喺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同大家讲一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早上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今日由早上八点至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而家系七点零九分，咁啊，继续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啱啱读完我哋嘅射击练习通告嘅船仔啦。 早晨啊，小伯。 系啦，亦都有小伯喺度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今日交通天文台系阿 N。 系啊，早晨啊，小伯。 喂，早晨啊， 船仔，早啊。 阿 N 咧又系好悉心打扮先至翻工嘅一位员工嚟嘅，所以咧就非常之出色啊。 打扮系兴趣嚟嘅。 系咩？ 系啊，系啊。即係見到自己都開心啲嘛， 係啊，係 啊， 係、哦、 啊，一日可能有時沉悶嘅， 係係係， 一日裡面咧喺廁所見到自己都好似哇好開心啊，見到自己 咁、哦、如果你冇化妝嘅喺廁所見到自己會唔會嚇親㗎？ 可能會啊， 係啊， 喺屋企成日嚇親自己啊，半夜去廁所嗰陣咧，一照鏡一開燈就哇係好驚啊，都係熄翻燈 啊！咦、哎？你咩同事做咩靜咗啊？ 嗯，因为我知道你讲紧啲咩咯， 我冇啊，又差 啲讲紧啲咩，我唔明白。 你唔明噶啦，佢好鬼衰啊！佢上个礼拜五啊， 咩事啊 ？Mini 坐喺度好靓女啦，佢就点解两个咁大对比嘅咁样？真 系 好差。 是你哋系开咪？ 开咪梗系开咪啦！我个人最坦白噶啦，我只不过系同佢讲咗一句：你又唔化妆又爆暗疮咁样啫嘛。 好衰、 啊，呢、這个好 pure 好 true 呢个展示真性情， 听唔听到啊？ 佢话好 true 啊，听唔听到啊？ 好 true 啊， 系咯、 啊。嗱呢啲咪识讲嘢咯。呢啲咪講事實咯， 係咯、啊啊，即係嗰、那個好啦，我哋睇睇交通先。 講得太遠啦，係我哋睇翻交通啦。咁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都大致正常嘅路面情況啦。咁新界區稍為有少少車龍啦，就喺元朗啦。元朗公路出翻屯門近富泰村，稍為車多，咁車龍去到福亨村。咁大致上都正常啦。咁啊，仲有西灣河啦，而家有個爆水管嘅位置就係西灣河太長街，太長街介乎筲箕灣道同埋西灣河街之間嘅部分行車線咧，係需要封闭，咁其余都正常噶。 嗯， 系啊，都几好几好。 西湾河个太长街个长系吉祥个长， 系啊系啊， 系、 啊。你有去 长短个长？ 哦， 我仲想问你有冇太短街？ 船仔俾啲反应啊，太 好难啊！即系咧，佢今日讲错咗难嘅 太短街， 系啦， 系啊， 纯粹即系忽犯其想啫。 哦，你可以可能俾。 研究下一条咯，或者俾啲意见。 因为晨光咧有个环节咧，就系、是、听到杨鹏生转头话你知呢啲环节咧，咁、我都会揾好多啲街道嘅 冷知识 系啦，故事俾大家嘅。咁、我突然间听到呢个太长嘅，所以其实我都估到系一定系用翻吉祥嗰个长噶啦、因为你起街名咧就一定边度会有 get 位啊呢啲。咁但系即系突然间谂到，哦，如果真系叫太长，咁应该有条太短、 ，too short too long street 咁样。 佢应该都系叫太长 sweet 咁样 嘅，应该系嘅，应该系。 系啊，呢、這个有趣啊。系咁啊，但系佢吉祥嗰场。 讲起街名，我记得新蒲江嗰啲街名都几得。 哦，嗰啲五六七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好有趣。 因为佢系 有个故事。 系啊，佢跟翻佢以前咧，佢有好多工厂、工场或者佢嗰个叫做布局佢编排嘅、 即系一号、二号，咁佢就 一街、二街、三街咁样，系啦。系啊，都香港都好多地方都系咁样嘅，譬如感受花园入边都系第几街第几街。 哦，呢、這个我唔知道。 系啊，系你可以望一望噶。 即系跟数目字嘅。 跟系啦，冇错，跟数目字嘅。 哦， 系啊。 因为我去开新蒲江多。 系。 系啊，跟住就会觉得啲街名好有趣，有 啲 五方街咁，跟住、我唔系好记得。 六合啊嘛。 系啦系啦，其他我就唔系好记得啦。 系、 有趣 有趣有趣有趣，系啦系啦。咁啊，交通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我前排咧睇到单新闻啊，好有趣嘅，就系关于电动车嘅。 系。 就 系 咧，而家听 下有几有趣先。 好紧张你咁样讲，因为今次嗰只老鼠嘅。嗰只卡通人物嗰只老鼠啊，外国嗰只 早晨啊， 外国嗰只啊， 你睇下今次嘅新闻几有趣咧， 就睇下啦，究竟系咩新闻呢？就系、有个可以用呢个游戏机嘅手掣，即系好多年前咧，我哋会抢购嗰部游戏机啦，就用嗰个手掣咧可以控制架电动车啊。 哦， 咁但系呢个当然系概念性质啦，即系唔系话真系可以喺架喺道路上行驶嘅。但系我谂可能真系有机会可以迟啲演化到会唔会真系有机会用嗰个遥控制就已经可以控制到部车都唔出奇，即系可能过十几年后啦。 本身咧。如果你用嗰个遥控器咧，嗰、那个掣 joystick 啦，咁你可以控制喺游戏机世界上面都控制到一架车， 系啊， 你都可以转弯，亦都可以，但系打灯嗰啲咧。我唔係好覺得我打機嘅時候可以打燈喎， 會唔會可能 打 燈 加多幾個掣啊？ 咁如果佢擺喺真嗰度，佢就要打燈噶啦。 佢就諗呢個問題咯，到時。 但係我喺度諗，如果我平時咧揸車啦，我平時揸車好似我平時揸車咁添。我之前咧學揸車嘅時候咧，個踏盤我自己運用已經係運用得好衰噶咯，即係我已經譬如想轉彎咧，我都轉到出曬界啊，鏟上膊咁樣啦。 好危險喎、 啊！學車咯，所以係 學車師傅 OK 啊嘛。 佢冇事啊，佢、健在噶， 人冇事就好啦。 佢冇事，佢冇事，系啦。咁我就喺度谂，我而家玩游戏机嘅时候咧，我玩嗰架乜乜跑车、乜乜赛车嗰个 game 咧、我都要开嗰个唔会跌落街嗰个 function 嘅。 吓、有啲咁嘅 function 嘅咩？ 有。 我真系唔知道、 即系有个保护网装置咁样嘅， 系啊系啊， 因为我未玩过， 系、啊， 系啊，有个 function 嘅，咁我一定要开嗰个 function， 唔系成个 game 都系跌落街嘅，系啦、 啊， 咁我就喺度谂，如果用游戏机制玩，我应该长期都唔应该喺呢个马路度生存咯、我觉得。 游戏机制咧，其实都可以控制到嘅几多嘅，咁呢个有少少 set 啦，因为之前记唔记得喺上年有个潜水艇，咁落去就谂住探索一下Titanic 嘅时候咧，咁、发生咗意外啦，咁啲人就罹难啦咁样，咁呢一嗰阵时，我记得个新闻咧都系话到，其实佢哋入边咧主要嗰个控制杆其实都系呢啲手掣嚟嘅。 哦， 系啊，我睇个新闻就话，其实佢哋入边都系靠呢一个去到控制晒成架嘅潜水艇。咁当然喺佢、我相信佢主要嗰个 main control panel， 即系佢个主控制台嗰度咧，其实仍然有好多掣咧系可以附加落去嘅、即系我会咁样。但系佢话可能控制嗰个方向啊或者速度啲简单嘢，其实佢哋会摆翻入去用嗰个嘅joystick。去到處理嘅，咁我覺得其實又唔係唔 logic 嘅， 所以可能擺翻喺車度係有可能咯。 係咯，擺翻喺車嗰度都有可能。你本身有冇車牌啊 ？N， 我冇啊，我唔敢啊。 係咩？ 我係好容易分心嘅人嚟。 係啊， 係啊，我所以唔可以。 但係你個樣子都似係幾專心做嘢嘅。 唔係、啊，我成日發夢嘅。 係咩？ 成日報交通嗰陣先至好專心。 我成日喺交通組行過嘅時候都見到你好似。準備就緒，如箭在弦咁樣去到揾曬，你好專心，我都唔敢騷擾你添。 工作時就要專心嘅，係、啦。但係揸車嗰啲咧，可能有時見到啲。 啲嘢，可能有隻雀仔飛過就會望、 哦。我見到啲雀仔，我見到啲嘢我都驚。 咁就好危險啦，我就係啦，所以我係唔會揸車嘅。 係咁啊好啦，係知道自己揸車危險嘅人就唔好揸車。 知道自己嘅弱項啊。 係啦。 係啊。 非常之好，呢個就係你優點啊。 冇錯。 係好，咁啊唔該曬先。 好。 唔該曬，咁啊船仔啊走咗出去咧，同我哋睇睇個天氣啊，十七度嘅氣温底下咧，唔知道你嘅體感係點咧？ 诶，有少少清凉得嚟咧，又唔算好冻嗱，因为咧今日咧我就着咗一件短袖衫嘅，咁再加件外套咧，咁都 OK 嘅。嗱，不过可能亦都系天色尚早啦，天蒙蒙咁样，相信下昼如果有阳光咧，应该就好似寻日咁嘅。寻日就真系天气唔错嘅。 哦，系、哦。 寻日我本身一睇朝头早心话，天蒙蒙会唔会成日都系咁咧？但系寻日嗰个太阳又几 OK 喎。 嗯，寻日所以有阵时天蒙蒙嗰啲咧，可能我哋就要睇埋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有阵时如果系中嘅话，嗰啲可能系即系啲烟霞嗰啲时候，觉得可能系嗰啲尘埃啊、灰啊咁样嘅。 系啊，咁所以诶都希望今日下昼天色好啊。 系， 我觉得天色好啲人咧系精神啲同埋 开心啲。系啊，人都开心啲啊！你睇下我哋今日啲笑声，笑声都多咗啊！ 我想唱满载温馨。诶，讲下养生啦，又 好啊， 冬天咧养生咧就系注重喺肾嘅，即系喺中医角度嚟讲啊。咁所以咧，原来有一啲叫做补肾嘅养生操咧，系可以养肾防寒嘅，令到我哋身体比较暖啲。咁都几易做嘅，我觉得。第一步第一个动作啦，就系你原地踏步。大家记得啦，我哋涌泉穴未喺个脚板底嘅。 系啊。 咁所以其实你原地踏步，确保嗰个涌泉穴你踩到。得噶啦，即系你脚板底咧掂到个地咧，基本上都 OK 嘅。咁、之后咧，你再分开双脚啦，双眼咧就向前望。咁、左右脚咧就踩一下，各踩一下，即系每双左右踩啦，每就做八下。系啦，好简单嘅啫。咁不过留意啦，咁如果你只脚踩地嘅时候咧，最好就系前脚掌落地先。 前脚掌落地先。 系啦，因为嗰个位置就最近你嗰、那个涌泉穴啦。 涌泉穴系。 系啦，系啦，咁呢个就比较容易做啦，互相搭下只脚啫。咁另外咧，就系、是、只右手就绕过呢个头顶嘅百会穴。系啦，头顶嗰个位置，咁你慢慢系啦，慢慢轻轻咁样按压你嗰个穴位，去到微微酸软得噶啦。咁之后咧，再用翻你嘅拇指啦。食指同埋中指 咁复杂嘅喂，跟住咧， 咁其实咪真系嗰三只手指啦，系啦，一二三嗰三只手指啦，系啦，捉住只耳仔嘅上方，系啦，向上拉十下， 向上拉十下，哎呀，我而家戴咗个 headphone 拉唔到添， 系啦，嗱，你拉唔到，我拉到，我一路讲一路做嘅，拉十下，咁咧之后就再转左右手咁样嘅啫。 哦， 又好簡單， 明白。 係啦，不過你就可能你可以翹一翹可以摸一摸你嗰、那個百會穴先，咁就會舒服啲啦。係啦，咁另外咧第三個動作咧就係、是、隻手擺喺呢個關元穴啊。關元穴喺邊咧？就喺我哋肚臍中下三寸。即係大概如果你肚臍啦，之後你擺四隻手指嗰個闊度就差唔多嗰個位啦。係啦，咁之後咧你就揾手心。顺时针咁样打圈，咁啊搓十秒咁样。 哦，咁啊呢啲方法 就是、暖啦。 哇，试一试先，睇下系咪真系啲血气行到我个人轻轻地先，一阵间可以搞到。 系啊，咁当然啦，每个人体质唔同嘅。如果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咧，就最好停一停啦。咁就揾中医啊，或者揾家庭医生咨询都 OK 嘅。咁但系呢个咁简单，我觉得屋企有老友记，有小朋友啊，甚至系即系喺 office 咁样，你自己搭下只脚，应该都冇人发现嘅。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得闲冇嘢做啊，想伸展一下，或者有的多咁冻嘅时候咧，不妨亦都试下做呢一个少少嘅。叫佢體操咧，少少嘅運動啦， 好，喂，等我同大家睇下天氣啦，唔夠時間啦。大致多雲，早上清涼，而家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最高氣温21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嘅。咁啊，見到而家室外氣温係17度，相對濕度82%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屬於3至5，咁啊，即係屬於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最近咧，我都好想知道有冇一啲故事咧喺香港发生嘅嗱。 我哋九龙城寨嗰度咧，即系以前九龙城寨啦，而家九龙城嗰个位咧，咁啊其实就有又话阿宋朝系咪宋帝炳啊？ 宋帝应该宋帝炳啊，宋帝士啊， 系啦系啦， 两兄弟啦， 系啦，咁佢哋有嚟过香港啦，咁、你谂下以前咧嗰、那个宋朝嘅时候啦，咁啊佢哋就喺北方噶嘛，一路走难落到嚟香港，咁啊有一啲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落难嘅故事咁啊，即系叫做九五之尊。都嚟过香港、哦， 系。 其实咧，除咗宋朝，即系譬如我哋头先提过嗰个君主之外咧，会唔会都有其他嘅叫君主或者皇亲国戚啊，都会南下嚟到香港呢个咁细嘅地方嘅咧？ 系嗱，香港啊，虽然细，虽然远，吓远离京畿， 系。 但系咧，其实我哋香港有好多古仔啊，即系民间嘅故事或者掌故咧，其实都同咧宋南宋啊。 是 有关。 咦， 咁啊，头先你讲到话咧，同皇室有关咧，除咗宋皇台啦，咁啊，仲有一个古仔就喺锦田啊。 锦田啊，即系八乡嗰边噶咯。 系啊系啊，新界锦田有关。嗱，嗰个姓邓啊，呢个姓邓啦。咁佢哋有一个掌故，即、就、系、 是、 一段历史咧，就同南宋嘅时候咧，佢哋一个祖先啊，咁咧就喺战乱里边咧，就同一个咧就系、是、皇室嘅女仔。即系佢哋叫做皇姑，皇姑咁结婚，咁所以咧计起上嚟咧，锦田姓邓咧，其实咧同呢一个宋朝嘅姓赵嘅皇室咧系有呢个亲戚关系嘅。 锦田姓邓 系啊， 同边位姓赵啊？ 宋朝姓赵噶嘛？ 哦，系喎，系喎，系 姓赵噶， 系喎，邓同赵哦，系系。 咁佢哋同佢哋系有皇室关系嘅， 系 啊，咁样嘅。嗱，嗰个古仔第二系咩咧？就喺讲喺南宋嘅时期咧，咁啊，金人就南下啦。咁啊，嗰阵时就嗰个宋室咧，咁啊走难。走难啦，咁啊走啲人就乱咗龙啦，咁皇帝啊皇帝走，妃嫔啊妃嫔走咁样啦。咁其中咧，咁啊啲妃嫔啦，同啲细路仔啦，咁啊走难咧，就其中咧就冲散咗，俾啲兵。咁有个细路女咧，就喺江西嗰啲地方，咁咧就流落喺一个难民啊嗰度啦。咁就俾佢姓邓嘅一个咧做官嘅祖先咧，就执咗翻屋企。 哦， 即可怜佢啊！ 系嗱，嗰阵时就唔喺香港噶吓， 唔喺香港，可怜佢吓。咁啊，可怜佢，咁啊，可怜佢之后，初头咧，嗰时咧，咁就都系得，我谂得八岁啊、九岁咁细个嗰啲嚟啫，咁样。咁啊，发觉啊，呢个细路女咩，真系几精叻嘅， 同埋啲谈吐啊，言行举止， 唔系普通嘅农家嘅子女，咁可能就识下字咁样啦。咁啊，于是乎后嚟咧就将佢咧就同佢仔结婚。 诶， 系啊，好犀利喎！ 佢八岁嗰阵时开始叫做 大约啦， 系啦，嗱，大约啦， 以上边冇写咁详细嘅，都八九岁啦， 都开始照顾佢啦，咁样， 系啦，咁可能大个啲先啦，或者系咁样，或者养即系养咗嗰段日子， 情投意合啦，咁佢哋又可能。 系啦， 系咪噶？ 咁啊，吓， 系咪情投意合噶？定系 我大佬点知啊？真唔会有书写到咁细，就啲小说嘅啫。 嗰个电影嚟噶啦，嗰个拍成电影噶啦，情投意合就。 OK， 咁样咧就后嚟咁啊结婚咧，咁啊就生咗咧四个仔两个女。四个仔两个女。咁啊住喺边度咧？后嚟咧，佢系住喺东莞嘅，喺莞城。 哦。 住喺东莞莞城。 系。 好啦。咁一直咧，咁就呢一个女仔咧，佢原来咧就系姓赵，就系、是、皇室嘅嗰啲后人嚟嘅，即系咧系皇室嚟嘅。咁咧，但系咧佢一直咧都冇表露身份， 系即系可能直头讲都冇讲话自己姓赵添啊， 敏感啊嘛， 系啊， 敏感啊，咁啊一路冇讲，直到咧，直到后嚟咧，佢个先生过身，咁咧佢年纪大啦，咁咧同啲先同佢仔话佢咧就原来咧系即系皇室啊嘅成员，系当今皇上嘅阿姑啊。 哇！ 即系计过嗰个辈份系姑妈嚟嘅。 系系 系。咁啊跟住咧就可能嗰时嗰个时势就较为平静啦。 系。 咁于是乎咧，佢咧就认翻，想同呢个就嗰个皇室咧就即系认翻咁样就。佢个仔就攞咗佢一封手书咧，就上去呢、這、一个京城嗰度咧， 得唔得噶？我又好奇啦，攞住封书咁样，其实年中都十几二十个人 啦。当时我就唔知道，但事后咧， 政府是有俾税田佢哋嘅， 系，咦，咁即系得喎， 承认佢嘅身份啦， 系咯，承认咗， 承认啦，即系俾啲税田，即系话咧，俾送啲钱俾你，等你收税，咁啊，跟住咧去供养佢哋咯， 系， 咁啊，或者你系皇室成员啊嘛，系咪即系咁样咯？咁即系证明佢承认啦，承认个身份啦，好啦，咁啊，于是乎咧，咁啊就先佢啲仔女咧先知道啦，原来阿妈咧啊姓赵嘅，原来咧系呢个皇室嘅成员，系皇帝嘅阿姑嚟，所以咧。他们那个邓氏感情邓氏他们呢、一直都称这个叫做皇姑。 皇姑就是这样的古仔的。 嗯啊、后来呢他们子孙就砰砰声发现啦、除了锦田呢刚才我说他有四个仔的嘛。这四个仔呢其实后来就分支啦分了房啦、第四个仔就留在锦田。大仔就在龙跃头。 龙跃头。 沙头角的龙跃头。所以今日咧，龙跃头咧，佢嗰度有一个法定古迹嘅，就叫做松岭邓公祠啊。 哇！呢、這个 松岭邓公祠咧，就系、是、皇姑大仔嘅后人。咁所以咧，佢哋嘅祠堂里边咧，阿皇姑个神主牌咧系灵性特别嘅。 吓， 点解咧？系刻咗个龙头喺度嘅。 哦，系个龙 姑同埋佢先生。 民间就唔可以立乱用龙啊，吓。 系啊，唔同咁样。咁但系佢咧，因为佢系皇室啊嘛，所以佢就有个龙头喺度。呢个系全香港唔多噶。应该佢可能系得佢一个添啫。 哦，咁我入，譬如我系又唔系沙头角居民，咁我嗰个祠系我入唔入得入去，定系其实唔系？ 古迹嚟噶嘛，梗系可以开放俾大家参观噶啦。 系唔使入去沙头角禁区入边噶嘛？呢个系嘛？ 唔使，龙跃头好近嘅啫嘛。 系 你喺粉岭联和墟行过去都唔使半个钟。 哦，咁啊啱啦，咁啊大家可以去望一望喎呢个。 系啊，好靓啊，嗰间嘢非常之宏伟。 哇，都几特别喎，咁有啲又有皇族啊个感觉咁。 系啊，仲有啊个人噶，因为皇姑个墓地仲喺度噶。 系。 系不过喺东莞。 哦。 东莞古城，因为撞咗东莞古城啊嘛。 系啊系。 咁啊，嗰、那个地方叫做狮子滚球啊。 狮子滚球啊。 系啊，那个风水地嘅学名。 吓、 啊。咁咧，所以而家咧，嗱。佢嘅后人嘅香港嘅后人或者喺东莞嘅后人啦、 啊， 每年都会咧重阳节咧都会组团咧，就翻去拜山嘅。 系， 哇！一拜山咧犀利咯，七架车、八架车嘅旅行团。 哇！ 唔系净系一个地方，唔、 啊、 同佢啲后人分散到好多村噶嘛，唔、 啊、 同嘅村都组团坐好多旅行车走去拜山咁样嘅。 哇！ 好夸张嘅， 即系嗰种嘅气势啊， 系好劲抽。 的而且确，咁你谂翻起，譬如皇姑咁以前佢。即系写咗封家书咁啊，翻咗去之后咁又有田又有地，其实对后人嗰个影响好大噶呢、這个。 哦，咁啊呢样嘢啊，始终都要认祖归宗嘅。 系啊，啱啊，认祖归宗。 咁啊，钱银嗰啲嘢下即系下台嘅事啦，有冇就调唔调翻喺度就另一回事啦。 系嘅，所以认祖归宗好重要啊、嗯。不过我就纯粹好奇， 哇、 佢写封信，可能佢都有啲咩法渣啊，定唔知咩咁啊，去到相应嘅。我 佢边唔会噶， 唔会噶， 认噶，唔会点会立边个敢立乱认嘅？如果你假嘅，咪斩头。 哦。 你嗰啲封建時代，你好 似係㗎，啊係喎，你呢個諗法啱喎，唔敢認㗎喎。 係咯， 呢個人寫得嘅都應該係嚇夠膽㗎喎，咁樣。 有根有據啊嘛，講得出裏邊個內個宮殿裏邊嘅情況，個親戚嘅關係啊嘛，咁而家上網你就 check 到啊。 哦，系、哦，唔怪之得一封信就已经影响力咁大啦、 嗯。 好啦，咁啊又知道多个故事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唔系。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加拿大外长赵美兰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当前中加关系的困难局面不是中方造成，但是中方对同加方保持接触同对话持开放态度。王毅就改善同发展中加关系提出意见的时候指出，中加關係呢幾年陷入低谷的根本原因是加方對華認知出現嚴重偏差，希望加方能夠客觀、理性、正確解讀中國的內外政策，強調中國既不輸出意識形態，亦都不挑戰國際秩序。 同时中方必须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绝不允许剥夺中国人民的正当发展权利。王毅又认为，中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加方要切实将一个中国的承诺落到实处，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加双方应该共同抵制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为企业发展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环境。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对波音能否确保飞机符合局方的安全规定展开调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正式通知波音公司，局方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波音是否能够确保他们完成的产品符合局方的标准，以及飞机部件是否处于局方规定的安全运行状态。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波音一架737 MAX 9客机今个月5号在空中发生事故之后，已经收到其他同型号客机出现异常的通知。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今个月5号在飞行途中有舱门脱落，导致飞机迫降，全球171架同款飞机需要停飞并且进行检查。水警联同海关人员在南丫岛一带海域进行反走私行动，检获大约600万支怀疑私烟和大约900升怀疑电油，估计市值大约2200万元，应货税值大约1500万元。行动在星期三进行，期间发现一艘可疑渔船和一艘快艇互相靠泊，并停泊在南丫岛深湾滩对开海面。两艘船上面分别有大量货物，人员随即上前截停并搜查这两艘船只，检获案中的走私物品。涉案渔船和快艇已经被扣留作进一步调查，案件交由海关继续跟进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咁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两边咧都大致畅顺。东隧去港岛龙尾排到去油荔村，西隧出九龙车龙去到隔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车多，车龙去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咧系开始车多噶啦，车龙系去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孟公屋。另外提翻大家啦，由於受到水管爆裂影響，西灣河、太祥街、介乎筲箕灣道和西灣河街之間的部分行車線是需要封閉，經過請小心。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台话你知。你部电话响紧，做咩唔听啊？ 呢、這个人揾我进行视像通话，但我都唔识佢嘅。再加埋佢个电话 number 显示嘅系国际电话区号，我又系唔知咩嚟嘅，所以咪唔理佢咯。 除了不接听不明的电话，其实你还可以在即时通讯软件里面封锁可疑的电话号码的。 好、哦、那就不用被他烦住晒，还有不用担心有时嗨错掣听了个电话嘛。 是啊，有些不法分子可能会想透过视像通话来拎到你的样子，然后利用工具冒充你去呃其他人的。 还有啊，我成日都会收到些陌生人的讯息，有些还会加咗我入去啲不明的群组度。 遇到呢啲情况呢，你可以直接删除信息，同埋退出、封锁，仲有举报群组，千祈唔好回复或者点击当中嘅网站连结又或者附件啊！ 你放心啦，我一定会小心应对嘅。 最后提多你一样啦，用即时通讯软件嘅时候，千祈唔好向任何人透露密码、银行账户号码等等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点解我咁要表现得好呢？因为如果唔系，啲人就会觉得你系一个靓靓地嘅女仔，可能 摆度 嘅 啫。 系啦，但系对我嚟讲，我唔需要每一个人认同我嘅能力，咁唯有咧就系用自己嘅表现啦。老板都满意啦，然之后佢升职啦，咁我咪就唔系你哋心目中所想，净系识得读稿嗰个人咯，我仲可以做到好多嘢咯。 Hello， 我系小飞侠林燕玲，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 Ficky， 今年我决定要同屋企人去香港历史悠久的渔村大澳，一起放慢脚步，了解一下大澳的历史文化之余，仲可以欣赏下水上爬屋，之后仲可以带埋虾酱咸鱼海味翻屋企添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星期五七点三十九分啊！晨光第一线有呢个体育嘅环节啊！小白今日 sport 啲乜嘢先啊？ 今日咧就真系集气吓，咁啊，正如好多嘅球星所讲一样啦，咁啊，因为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嘅话，都讲到话亚历神啊，亚历神咧就系前英格兰嘅领队嚟嘅，咁啊，曾经我记得系两次带领英格兰就带佢哋踢呢个世界杯嘅，咁亦都入到两次都系八强嘅赛事嚟嘅，咁虽然就无缘去到得到呢一个嘅世界杯冠军啦，但系佢以前咧的而且確喺教波方面咧係幾好嘅，甚至乎教乙級球隊嘅時候，因為都攞咗好多嘅冠軍啊，咁所以當其時嘅英格蘭足總先至咧就邀請亞歷臣咧就過檔，咁啊執教呢一個嘅英格蘭國家隊嘅。咁佢最近做咩事咧？咁就話到佢就患上咗癌症，咁啊所以有好多嘅球員咧，包括咧就譬如我哋熟悉嘅朗尼啊，呢啲等等嘅名字咧，都有喺個網上邊發文就話祝福佢，希望為佢集氣加油啊，希望領隊你要堅強咁樣落去，頂住咁樣嘅。咁佢暫時都即係 本身喺瑞典有啲工作嘅，咁都係足球工作啦，咁总监嗰啲工作，咁都辞退咗，咁专心咧就迎接呢一个嘅处理好呢个病，咁佢都话到人生有高有低嘅，而家係佢人生嘅健康上面嚟讲咧最大嘅一个难关，咁希望咧就大家都支持佢啦，咁因为佢自己发文都讲到话佢嘅主诊医生都话都未必可以去到一年㗎，可能时间更短啊，咁所以对佢嚟讲都係有啲哀愁，咁嗰啲球星对球星嚟讲当然都是不开心的，因为可能大家共事了很久，甚至乎是值得尊敬的一位的叫做领导啦、嗯、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朋友都是为他加油要集气、啊這個、 嗯，咁喂，转个角度跟你讲一下啲兴奋啲嘅嘢，就是亚洲杯决赛呢今晚就会开打啦，咁免费电视台呢将会直播大概七成至八成的球赛啦，咁主办的地方卡塔尔呢就对呢个黎巴嫩，咁 A 组就是卡塔尔啦、国家队啦、塔吉克啦同埋呢黎巴嫩嘅，咁 B 组就係澳洲啦、乌兹别克啦、叙利亚啦同埋印度嘅，咁最关心啦，大家最关心、最关心、最关心，咁香港啊 ,C 组嘅形势啊，就係、是、有机会对呢个伊朗啦、阿联酋啦同埋巴勒斯坦啊，咁赛前好多访问呢问返啲大港脚嘅朋友仔都话喂对伊朗同埋对阿联酋呢就可能有机会呢争啲嘅，不过唔紧要，小组成绩最佳嘅第三名呢都有机会啊出线嘅，咁所以呢对住巴勒斯坦嗰一场呢就必须啊获得一个胜仗啦，咁样咁、当然啦，即係今次重中之重睇几位嘅球员啦，第一啦就係踢前锋线啦，嗰两位啦，潘佩啦，同埋咧呢个安永佳咧，佳佳啦，可唔可以啊？即系先不投球入到波啦，咁样咁啊，后防守唔守得住啦？即系大哥级嘅叶鸿辉啦，可唔可以叫做把关啦？即系力保不失啦。咁仲有一众嘅后卫啊，包括余子南啦，之前余子都踢得非常之好啦。咁啊，仲有客串后卫噶，咁呢个仲有孙铭谦啦，咁样都有好多越嚟越熟悉香港队嘅球员，我估香港嘅球迷啦。咁样咁对伊朗就难搞啲啦，咁阿联酋如果和老波巴勒斯坦偷到鸡呢，咁冇嘢冇可能㗎喎，係咪小白 係啊，咁见到我哋之前呢喺亚运嘅时候都做到啲好嘅成绩啦，咁令到世界刮目相看，原来香港嘅足球呢係可以咁努力嘅，因为睇返你之前亚运，我諗令到大家最感动嘅就係我哋冇打嗰啲放弃波，嗰啲諗住出界嗰啲波呢我哋咬緊牙关，我哋球员就跑多两脚去追返啲波，咁纵然有阵时即係冇办法落后嘅话呢，我哋仍然俾人睇到嗰个斗志，即係将呢个狮子山精神摆咗入去呢个嘅球场入面俾人展现世界睇啊！ 系咁，当然啦，即系喺今次咧，又面对翻现实先啊！系咁啊，志气还志气咁样，但系一样现实嘅就系，其实亚洲杯嘅决赛周入面咧，其实世界排名最低咧就系咧中国香港队嘅。咁不过唔紧要啊，有阵时足球都真系可以踢出一种逆转性喺当中嘅咁样。咁之前咧其实香港足球代表队咧已经去到当地咧去热身啊，喺多哈嗰度熟习啲个足球。以至嗰啲场地啊，咁希望咧就踢场好波，因为咧好多时候原来咧当地嘅球场咧有啲都系仿真草球场嚟，你都知道，虽然佢哋有钱啦，但系种草嘅技术咧都唔能够喺个旱天嗰度种出啲太靓嘅草咁样，咁所以即系香港足球代表队，譬如谢嘉颖咁，佢都有讲话啊，今次即系踢呢个叫地毡草踢得。都几多下咁样，咁可能都要适应一下啦，咁再同大家数埋啦， D 组呢就係日本同埋呢伊拉克啦、越南啦同埋印尼啦， E 组呢就係南韩啦、约旦啦、巴林啦同埋马来西亚，至于 F 组呢都好强劲㗎，起码就有沙特阿拉伯啦、阿曼啦、泰国啦同埋吉尔吉斯嘅，咁可能你会话哇，有啲地方或者有啲国家呢真係你唔睇亚洲杯嘅呢个决赛周名单，你真係唔知佢係叫做亚洲嘅地方同埋亚洲嘅叫做国家咁样，包括吉尔吉斯啦，同埋即係有个地方，譬如头先我有提过塔吉克啦，可能大家都唔係好认识㗎， 係咁藉住亚洲杯我哋自己都认识多啲啦，咁安达臣亦都话到嘅，咁港队亦都开始呢就係适应呢啲高强度嘅对手啊，咁相信呢今次对阿联酋呢会係好紧张嘅一场嘅比赛嚟嘅，咁虽然佢哋之前呢其实有啲嘅热身赛㗎，咁热身赛呢就一胜两负嘅，咁对其中一场呢就係0-2不敌劲旅，咁沙特阿拉伯嘅，咁但係亦都喺入面呢 吸收咗好多嘅宝贵经验。 系咁啊，踢场好波咁，总之啦，就有免费电视台同大家全程直击啦，咁就一场不漏啊吓，咁支持香港队。咁我知道咧，有好多朋友仔其实飞咗去多哈喺哈塔尔嗰度买飞去睇嘅， 系 因为足总今次都好好啦，帮大家订咗啲门票嘅。 嗯。 咁嗰啲門票都全線售罄啦，咁你全線售罄即係你買咗飛，你會過去睇啦， 冇錯啦， 咁咪你無端買咗飛翻嚟做乜嘢咧？ 即係買區旗啊、港隊一齊立喊助威啊咁樣咯。 係咁啊，繼續支持住啦。咁啊至於你話翻嚟其他國際賽事，咁當然即係除咗亞洲杯啦，另外仲有一個非洲國家杯咧，都係同期進行之中嘅。咁啊，之前話呢個曼聯嘅龍門啦、奧拿拿啦，咁啊踢非洲國家杯就離隊一段時間，咁都好多唔同嘅球星都會翻去非洲方面啊，為國爭光啦咁樣。咁當然你話喂非洲依家勁旅係邊四隊啊？咁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埃及利亞啦、摩洛哥啦，同埋咧塞內加爾啦，仲有咧大家好熟悉嘅科特迪亞嘅咁樣。咁球星就有好多噶啦。咁如果你喜歡睇都可以睇啊，因為非洲波就唔係古惑到啊，非洲波就早波多係啦，咁啊好早嘅，通常咧非洲啲波咧有陣時開香港時間就凌晨四點五點啊，或者即係有陣時可能六七點都有機會睇到嘅。咁睇下朝頭早啊、晨早啊。你平时听开晨光第一线嘅你啦，有机会朝头早啊睇翻场非洲国家杯啦， 系啦呢啲好睇啊， 系咁啊英超继续都风起云涌嘅， 系咁啊英超咧见到个排行榜方面啊，利物浦咧咁啊亦都系暂时以三分咧就系首位第一位嘅，第二位咧咁啊今届嚟讲啦都非常之亮丽啊，阿士东维拉啊， 系维拉， 其实啊争三分嘅啫，同利物浦吓咁啊，曼城方面啦，曼城咧其实佢踢少一场嘅，咁啊四十分，即系如果佢赢翻一场，大家都系同样二十场嘅话咧，其实佢分数方面咧都可以压过维拉咧去到第二位嘅，咁啊，暂时嚟讲咧，就头嗰三位，头嗰四位咧，加埋热刺嘅头五位咧，都咬得几犀利，啲分数都系争一场两场咁样，咁啊，绝对嗰个变化会好大。咁啊，见到其实利物浦都展现出一个即系王者本色嘅，因为佢开头嘅时候，其实今季英超咧，佢唔系话开得好好，咁啊，反而就今季英超，譬如之前阿仙奴啊，或者曼城都系浮浮沉沉咁样啦。咁而家就见到利物浦喺呢一段嘅时间咧。就真係拱緊上去啦，即係真係著 turbo 啊！成隊波咧就叫做咩？成日用一個字叫回神啦，即係翻翻嚟啦，咁樣集中力啦，或者係領隊部署啊，各樣嘢咧開始到位啦。 嗯，咁啊睇翻啲球評分析咧，其實好在乎咧就係阿洛踢得好啊。睇翻今年咧好多場聯賽咧，其實致勝嘅關鍵咧就係阿洛呢位球員咧就發揮到個功用啦。咁啊喜歡利物浦嘅你見到佢大熟大用啦，就唔係淨係單單喺前邊靠住可能。沙拿嗰幾位嘅球員喺上面做穿插咧，咁我覺得睇咗幾場利物浦，我都覺得啊，真係呢位球員進步好大啊嚇！咁啊領隊英記一功啦。不過就英超頭先小白都有講啦，就係每一場波其實嗰三分都係得來不易啦。咁啊往後都有一番嘅激戰嘅，咁唔能夠話依家到一月十二號都已經同你講話哇，利物浦篤定冠軍，我估冇人夠膽講呢一句説話啦，以至利物浦嘅球迷可能。自己本身都唔夠膽講呢一句啊嚇，咁啊入邊存在住好多變數嘅，咁啊今晚黑啦三點四十五分啦，咁英超有場單頭波啊，本尼就對勞頓啦，咁啊下游球隊嘅對碰啦，咁啊叫提早嘅護級大戰嚇，排第十九位嘅本尼咧就會對勞頓咁樣，咁啊本尼可唔可以攞到三分咧脱離降班區咧？咁啊呢個就係、是、如果大家今晚瞓唔著三點零四點五夜夢回嘅時候可以睇下呢場啦。咁你真係啊！喂， 其实嗰个位置都系最眼瞓嘅，老实讲，三四点咁样， 好攰啊！除非你话，虽然听日好多朋友都唔使翻工嘅，系啊，但系 都攰啊， 冇理由搞到三四点睇波系嘛？ 系喂，如果港队方面咧，除咗足球啦，我哋值得关注，即系羽毛球，其实亦都系一样嘅吓。咁啊，见翻世界羽联超级一喺马来西亚嗰个公开赛啦，咁啊继续嘅都系吉隆坡进行嘅。咁啊，香港嘅伍家朗啦，咁啊以呢个21-13同埋21-17咧就打赢咗。印度嘅名将咁啊，杀入呢一个男单嘅八强嘅，咁啊不过啊，暂时现时排名第17位嘅另外一位啊，就系李卓耀咧，咁啊同东京奥运嘅冠军啊，丹麦好手呢啲苦战之后咧，咁啊输咗啦，咁啊所以暂时咧，如果你系港队嘅支持嗰个羽毛球方面啦，伍家朗希望佢可以越打越好啊。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用大葱冰川佢闹事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语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分裂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可会再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语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滚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丽，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便快乐，不怕异国再派旅，目不识地走在晴空下，和陀阳再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航法，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断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子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意那，回程路也带着彩霞，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大家有冇试过买嘢嘅时候见到一啲唔系好礼貌嘅店员呢？ 有， 梗有啦呢啲。 系啊，我知道有噶，冇啲你觉得我真系好嬲嘅经历啊。 我旧时细个咧，真系会好嬲嘅，见到啲特别喺茶餐厅咧，有阵时有啲人咧，真系就咁抌啲叉抌啲刀俾你咧。 系啊，我细个即系中学时期咧，去茶餐厅特别多学生餐嗰啲咧。咁嗰啲铺头咧，其实因为佢哋真系要好流水式咁先围到个本嘅、嗯。以前唔明啦，就点解佢哋会比较上粗鲁少少咧？咁啊叫做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嘅。咁点咧？咁啊有阵时叫佢收碗啊。收極都唔收嘅，咁啊將啲碗咧就擺側邊少少，咁佢哋咧真係嘅，你又冇跌啊嘛，擺側邊少少，佢哋見到嘅時候咧，可能就方便佢哋啦，即刻就收咗噶啦。 我就依家人大咗就會佢哋咁樣去對待自己咧，我就會笑笑口同佢講咯，跟住同佢講話其實唔使咁惡嘅，點解咁惡噶？跟住咧佢突然間覺得好慚愧嗰個樣咧。是几好睇的其实我觉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啊即是他真的我想吃个焗猪扒饭啫。即是你比我想多一阵 即系我 sorry， 我真系谂多咗，系啊，但系你唔使咁恶噶嘛，系咪先？ 我都有试过系食嗰啲串烧店咧，咁嗰间真系好火旺嘅，即系好多人去食嘅。咁我哋就真系食得慢啲啊，因为你知道等串烧都要等一轮噶嘛。 系啊系啊。 咁之后佢就话。喂，你食咗好耐啦，快啲走啦！ 哦，即系嗰个人同你讲啊， 个侍应系啊， 我都几唔礼貌， 咁 样可以讲出呢一句， 真系差得滞。 你走啦，好多人等紧哦。 我真系好耐冇听过呢句嘢啦，船仔。 我就话靓女，咁我哋嗌得多咪食慢啲咯。佢话你都叫嗌得多啊，你三日每人食两百喎，咁样之后我就话。我話咁佢哋叻啫，咁樣即係我唔理佢繼續喺度食啦，係啦。咁最後尾就真係我就覺得哇，喺呢一間串燒鋪果然係有啲 串啊， 有啲串啊，係啦，係啦。嗱咁但係咧好搞笑嘅啦，我通常聽到講話真係哇好串嘅人咧，多數咧就係一啲咩奢侈品行列咧就話哇真係。揀客嘅，如果咧你著得好啲啊，有名牌又剩咧，行入去成个富贵太太咁样，就对你好啲啦。咁、 哦、 如果咧你真系好明显啊，叫做啦吓，买唔起咧，就真系对你态度差啲嘅。嗱、嗯，我其实我真系冇行过奢侈品店嘅，我每一次见到呢啲门面咧，我都唔敢行入去嘅。 其实俾信心自己嘛， 系啊。但系随住呢几年啊，潮流唔同咗，我见啲唔同地方嘅游客其实着住拖鞋入去啲名店啊，一样扫货扫十几万、 啊。系啊，所以佢哋咧都唔会话单纯睇你嘅衣着噶 啦，依家唔会噶啦， 和赶啊冚珍珠， 系啊，好搞。笑噶，譬如喺广东道嗰几间名店咧，咁、上边都有啲住客噶嘛，即系上面有酒店你 知 噶啦。咁啲酒店嗰啲住客， 我梗系着拖鞋落嚟啦。 我直情见过佢着酒店嗰对拖鞋，即系白雪雪嗰对添。 咁会过分得滞啊？ 嗱，但 我梗系觉得过分啦。 但系咁样先显得出佢系有噶嘛？你明唔明啊？喺嗰间酒店， 唔系咁讲真，你话嗰间酒店系点？我唔评论啦，系高级系低端，我唔 系啊，我唔知啦。 但系呢个咁怪异嘅行为，你唔好理人哋张卡就系、是。就系 冇错， 就系黄道系就系吉系咪先？就系神咁样系咪先？嗱呢个唔好品评人哋咁多啦，我哋冇呢啲能力咁啊，人中意消费咪消费咯。总之依家咧最紧要系日夜都不分， 系啊冇错， 消费最开心 系。 嗱，讲开消费，亦都讲下呢一个。点解讲开嘅 sales 咧？原来加拿大嘅卑斯大学商学院咧有研究就话啦，如果你系一个客人喺呢一个奢侈品店嗰度咧，俾人置之不理啊，即系对你唔好嘅时候咧，你反而会愿意买嘢嘅， 系 啦， 系嘅，系嘅。 咁所以咧就造就咗呢一个唔礼貌。而且細利嘅 sales 咧，反而係拎到咗更加好嘅銷售成績。 哦，呢個咧係喺 心理戰喎。 日本我第一次嘅時候感受到，嗰陣時旅元叔有一個品牌咧，即係大家都知噶啦，嗰、那個猿人襲地球嗰個嘢咧， 係咪特登做到嗰個氣氛係咁樣啊？ 佢係真係特登嘅。咁但係嗰種特登咧係好刻意刺激到個銷售啦，咁呢個亦都有一個叫藤原浩嘅經濟學出現咗啦，即係佢個品牌嘅掌舵人咁樣，就係話總之你入去鋪頭嘅時候咧，就我對你不抽不睬嘅，咁你就會係咁買嘢㗎啦。系直至个顾客要问个店员啊，我算乜些啊？呢个有冇 size 嘅咧？咁样跟住嗰个店员就讲翻话有噶，但系得一个，你要唔要？跟住嗰个人咧谂都唔谂就即刻攞嚟俾 佢。第一个啊，真系明点解？因为个人系总系觉得。数量少嘅嘢会即刻想要㗎嘛。 你第二个，你呢 个问完佢得一个，我嗰个问佢又系话得一个㗎。 我嗰阵时试过排队入呢间铺头呢，排咗一个钟入去呢，入面呢得两张贴纸卖呢。我只要买嗰两张贴纸。 唔系啊，咁、哦、系，咁但系排咗咁耐，冇理由咩都唔买嘅。 所以呢个卑斯省嘅商学院咧，呢、這个 research 系做得几啱。 系啊，但系不过佢话净系喺奢侈品品牌嗰度 OK 嘅啫。即系如果大家系入普通行业都唔系嘅，无论点都服务态度应该都系要好嘅。 自己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啊，啱啱答正咗吓，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啊 ，Happy Friday 啊，今日继续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咧分析市况嘅。早晨 ，Dicky。 早晨好，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系星期五愉快，今日咧终于饮得杯落啦，咁啊朝头早饮杯奶茶都好啊吓，咁啊起码港股啊终于结束咧啊六连跌啦，咁样啊可以有得升翻啦，咁啊今晚美股咧亦都啊有啲资讯 ，Dicky 要同我哋 update 下，包括咧美国通胀诶 3.4% 啦，咁啊三个月嘅高位啦，咁但系啦诶见到三大指数咧都唔算有太大嘅上上落落，咁继续维持翻好似。三月个叫做减息嘅观望咧，都有六成以上。咁啊，实情系咪咁咧？当然要交俾咧 ，Dicky 帮我哋先由美股个市方面咧，先睇完，转个头我哋再跟进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好嘛？唔该 ，Dicky， 交俾你啦。 讲外围先啦，都好多话题要同大家讲啊。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即系近期嚟讲咧，留意嘅事情咧都相当之多，即系嗰啲地缘政治风险啊、打仗啊嗰啲啊，就天灾啊之外咧，仲有咧呢一个咧红海。咁啊，紅海有啲乜嘢咧？咁都講過啦，就係全球航道嘅安全性咧，對於全球貨運業，甚至乎咧呢一個通貨膨脹都會帶嚟影響。因為馬士基咧都已經講啦，就係話而家紅海航道咧，如果真係會中斷，唔好話中斷一陣，如果你話真係一頭半個月咧，對整個市場咧都會帶嚟一個即係好嚴重嘅打擊嘅。基本上冇人係贏家，因為繞道而行咧。就會增加好多嘅成本喺呢一個集裝箱嘅運輸嗰度，咁所以咧，即係呢件事咧係大家都係一個講法咧，都仍然要即係睇住啦咁。咁啊，每個禮拜四都有噶啦，外圍美股咁啊，有個即係新申領同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咁首次咧就少咗1000嘅，比預期咧就低啲咁多。咁啊，持續申領咧亦都少過預期，咁啊點咧？即係話美國嘅就業市場都仍然咧。相當暢旺嘅咁樣，咁而再者咧就講到呢一個即係消費物價指數咧，12月咧亦都個數啊出咗嚟啦，按年咧升3.4%咧，升幅咧亦都係比11月咧係略為多翻少少，升翻多個大概0.3%咁，亦都係三個月以嚟高位，嗱唔係好高，就算你話扣除食物同埋能源都好啦，升幅咧係3.9%嘅，都係繼續咧就係有個放緩嘅情況，不過。就係比預期高一啲啦。好啦，咁即係通脹又比預期高啲，就業數據咧又比預期勁一啲。咁即係點樣咧？咁咪即係話對於聯儲局又好啦，對於市場嚟講都好啦，甚至乎亦都有部分啲聯儲局嘅官員都講啦，就話喂，咁其實而家咧即係三月就已經減翻轉頭，會唔會早咗啲啊？咁嗱，當然大家亦都知啦，即係聯儲局啲官員咧，即係佢哋講嘢就梗係冇一個係完全一樣噶啦。即係我過去都講嗰啲比喻，等於啲跳水啊、體操比賽啊，啲評判打啲分都唔一樣啦。即係唔會個個都全紅線嚟噶嘛。咁所以咧就。簡單啲講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就都唔可以話完全抹殺三月減息嘅機會率。咁但係咧的而且個機會率咧，比起之前咧最高峰期嘅預期咧，就略為低咗啲。咁即係話唔係冇得減，不過係咪真係三月同埋三月個機會率係咪真係可以話過即係、過半之後？真係到時減落嚟咧，咁而家呢一秒鐘咧，市場係有少少變數嘅。咁當然啦，即係過去都有講過，就係美國嘅十年期嘅債息咧，其實過去嗰兩個月咧，反覆由高位咧，最多嘅時間已經回咗1厘2，即係120个点子噶啦，就是、根本透支定反映定咧呢個減息嘅預期，所以跌定咗先噶啦。即係對於成個金融市場嚟講，債價彈咗先噶啦，美元回咗先噶啦，已經債息亦都回落埋先噶啦，連美國啊呢一個按揭嘅貸款息率咧。都由高峰期回翻呢幾嘅啦，咁所以咧，其實簡單呢一句咧，就已經係即係充分地反映咗。所以點解會係即係美股啦，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咁又係接近高位啦。咁唔係話冇升，但係咧就嗰種動力咧就開始有少少減弱嘅。咁都係建基於頭先提及嘅呢啲嘅原因咧，就令到個 美國股市咧就唔係話唔升，但係咧就唔係話再有一個即係好大幅度嘅上揚，就係、建基於呢一點啦。 咁啊呢個咧就係美國方面嘅市況啦。咁啊睇翻港股咯，咁琴日咧記得同Dicky 咧喺呢個環節咧都有講話啊，港股有機會有啲後抽咁樣。咁啊琴日咧最叻仔啊升到200多点嘅，特別咧嗰幾隻大科技啦，咁啊騰訊幾耐冇見佢升到成接近10蚊上去，咁雖然最後就冇升咁多啦，咁但係貢獻恆指咧都幾多下嚇。咁不過咧又要留意一點，咁我估散户股民都了解一樣嘢，就係咧。港股咧虽然有得升，但系可唔可以持续咁升咧？呢个大家都有个悬念喺当中噶。咁啊，报章都咁形容，咁啊，即系港股咧今年第一次升啦，首升啊！咁啊，北水沽54亿赠庆，咁啊真系可能啲 smart money 就系北水啊！咁啊，见到有啲获利盘都涌现。OK，Dicky 啊，交俾你去分析一下港股嘅走势会系点啦？上翻多200点之后，会唔会窄幅上落啦？定还是继续行紧下降？降轨啦，咁啊，唔该晒你，又交俾你去讲啦。 其实几显然易见一件事，就唔好理北水又好，即系咩水都好啦，大家都会发觉就系一旦咧就走噶啦，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哇，即系都唔敢睇咁耐，咦，弹咗一日啊，300点啊，仲唔走等几时？即系所有人都系呢种心态，北水都系咁。所以咧，记得咧，寻日咧，我就喺即系同一个时段啦，就同大家讲话，我就预期住礼拜四个市会弹嘅。弹嘅原因咧，亦都讲咗啦，寻日。咁但系咧，我都今日咧又会讲啦，就话好啦，弹咧就弹咗啦，已经。咁同埋头先都讲啦，即系再之前一个交易天咧，北水有资金流入。咁但系咧，弹一日之后咧。已經急急腳咧，即係走唔切咁嗰只啦，都反映得到其實市場人心咧，簡單啲一句啦，都係仲係好虛怯嘅。咁不過即係而家港股都係啦，即係試咗兩次一個即係舊年年底嘅新低，同埋即係今年嘅屢創低位之後，終於彈一日。咁而家我哋仍然都可以試呢個水平當係一個短期嘅支持位嘅，即係簡單啲講啦嚇，即係接近即係15,900到16,000呢個少。少100点嘅位置咧，就係、成為咗而家呢一個幾重要嘅支持。咁所以咧，琴日嘅彈咧，你話今日會唔會又可以再繼續咧？我有啲保留嚇，即係我覺得已經咧未必有再有動力啦。個見機嘅原因咧就係、外圍已經停咗啦。咁即係對於港股嚟講，一定帶嚟一啲影響嘅。第二咧就係、對於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大家睇住香港股票市場嘅一啲因素，包括我尋日都講啦，北水流翻入啦，跟住有回購啦，咁呢個都係繼續緊嘅。譬如話騰訊過去呢段時間曾經咧加碼，就由5亿變成10亿，買好多人嘅，跟住又而家又變翻5亿，咁即係話其實對於你話回購，咁點都會有個支持作用，但係肯定嘅更加大嘅影響咧，就係我過去講對於政策嘅預期或者係政策實質上嘅影響咧，呢個會係對於區內港股同內地 A 股咧。是帶嚟最大的影響啊！點解會即係啲手機遊戲股好似我嘅講法咁樣，就係話就算彈咧，都彈唔翻上去意見稿之前嗰啲水平，亦都係可見一斑咯。咁所以即係從而家呢一個環境嚟睇，就只能夠寄望住就係前低位咧，就成為一個支持。即係簡單啲講，咁但係你話要彈翻再進一步向上再突破啊，甚至乎好似早前咁彈翻上去17,000呢啲水平咧，我諗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即係仲係未成氣候住咯。 咁啊，接住落嚟啦，禮拜五輕鬆啲啦，同 Dicky 講下啲虛擬貨幣資產之前咧，咁啊，唔知 Dicky 近排有冇睇啊？伟仔同阿华仔嗰部电影啦，咁啊都喺将一个股票界别嘅一个历史事件啦，咁啊即系叫做就算80%好90%好重现大银幕啦，咁样咁放心，依家有证监会啊帮我哋睇住嘅，应该少啲呢一类咁嘅庞氏骗局出现嘅咁样咁啊。但系从欣赏方面啦，即系电影欣赏方面，梗系觉得阿华仔伟仔啊做得好好啦，系嘛 ？Dicky 有冇睇呢部电影作品啊？ 首映禮嗰日咧，我未能夠參加啦，因為我唔係香港。咁但係咧，金融業嘅特別場咧，我就有去到。不過咧，即係近期我就好懶啊，直情都冇擺啲相喺社交平台。咁啊，遲啲啦，我又 post 下啦。咁我亦都同兩位演員咧，阿嘉樂啊，同阿嘉怡咧，都有合照到嘅，我都會 post 下嘅。咁啊，對於套電影嚟講咧，我就覺得一句講曬啦，香港人都要支持香港電影嘅，同埋只要有梁朝偉同劉德華。 都要睇嘅啦。不過我都會建議大家，如果睇嘅之前咧，都可以少少了解一下即係嘉玲事件嘅呢個歷史啦。咁啊，不過即係對於即係好資深嘅股民嚟講咧，就一定係好歷歷在目嘅，因為即係呢一個都可以話世紀騙案。你話比起咩即係美國嘅，如好似李安納度做嘅呢一套電影，佢亦都係去講緊一啲嘅，係 啦， 係啦，華爾街狼人啦，即係 Jordan Belfort 啦，即係講緊即係呢一個事件咧。我諗就真係嗰個影響性咧，喺當年嘉玲事件就更加廣泛。不過我就好細啦，我記得咧就幾歲，總之我就記得屋企人有買呢個股票，跟住就輸咗錢，就好唔 happy， 就有個咁好深嘅印象。但係當年咧，即係得嗰幾歲咧，我都會留意到就係話，哇，即係都好似好多業務喎，呢間公司都即係聽屋企人講咁，但係即係睇電影咧，當然就同實際上嘅故事咧，一定係有出入㗎啦，亦都唔係話完全咧就係反映當其時嘅所有狀況。不過我睇好多啲畫面咧，其實都已經係好盡力咁樣去即係呈現翻當其時嘅影像出嚟，所以其實幾有趣嘅。同埋特別要講一點咧，就係當其時咧，佢再次展現呢一個股票交易市場四會都未合一之前嘅年代，係要寫黑板去交易。喊價嗰種交易咧，係還原得都非常之咁仔細嘅。 咁個象徵度好高啦，亦都咁見到即係導演張文強導演都好俾心嘅去呈現呢啲嘅狀況出嚟俾大家睇啦。咁不過即係嗱，今日唔係齋講電影啊，反而調翻轉頭就想同 Dicky 講下啦。嗱，比特幣現貨 ETF 咧，咁啊，即係喺美國證交會咧 SEC 咧，就當地時間咧就宣布咗啦。咁啊，首度咧就批發咗11隻嘅 ETF 交易啦。咁啊，嚟緊香港咧都有機會有呢個現貨嘅 ETF 啊，關於咧 Bitcoin 方面。咁當然依家其實喺香港上市咧都有啲虛擬貨幣嘅 ETF 嘅，咁亦都喺即係交易所嗰度去交易緊啦咁樣。咁你點睇呢個趨勢或者呢個潮流咧 ？Dicky 交俾你去講埋啊，好嘛？唔該你。 好啊，咁啊講到呢件事咧，就其實都喺北美市場都牽連大波嘅，因為最初咧就係話市場傳出嚟啦，就是SEC 批咗呢個比特幣現貨 ETF， 嗱聽清楚現貨嚇，即係話唔係期貨，因為過往好多噶啦，譬如香港都有嘅，但係呢啲 ETF 咧就唔係直接追蹤住比特幣嘅價格，就係、是、追蹤住一啲期貨嘅啫，即係簡單啲講隔咗一重啦，你就可以咁理解，同埋亦都因為咁咧，嗰個成本亦都會高昂好多。嗰、那個模擬相關價格嘅效果亦都會差啲嘅，簡單啲講就係咁。咁但係咧就即係當時咧就否認咗，話唔係個網站係俾人哋入侵喎。但係跟住好快佢又真係批貨，咁所以就令到咧即係 Bitcoin 嘅價格咧喺美國嘅時段咧喺過去嗰三日啊都大為波動嘅。好啦，咁而家都係企住喺近期高嘅$46,000咁上下啦。嗱，不過我記得尋日啊，好似就冇喺晨光嘅時段，但係即係我接受其他訪問咧，我都有講就嗱，慎防一樣嘢，金融市場最中意嘅就好消息獲利回吐反高潮。你睇金手指套電影到而家都係咁樣嘅，就因為大家憧憬嘅一件事，一個樂觀嘅預期，如果成為咗事實咧，就通常都獲利㗎啦。咁好啦，即係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如果你而家先至跳落去咧，其實又係嗰句啦，反映咗好多嘅，因為呢個預期憧憬已經成為咗事實。咁甚至乎尋日咧，如果你話即係呢一個即係 Bitcoin ETF 上市嘅呢個消息已經係第二日啦，喺美國嚟講，咁其實有啲所謂即係 crypto 相關啲股份咧，已經出現一個調整噶啦，即係 Coinbase 跌6%。即係亦都跌咗一成幾，即係開始已經有回吐，咁所以即係大家就知道呢件事啦。咁但係你話啊，即係躍躍欲試啊，甚至乎到香港，如果假如都有現貨嘅相關嘅 ETF 嘅時間，咁係唔係就代表冇風險咧？大家都明白到就係話嗰個產品本身冇風險咧，就唔代表佢嘅價格咧係唔會有下跌嘅。即係所以都係要即係要留意住，即係波動性亦都可能會相對地比較大。咁因為過去呢即係半年度咧，其實Bitcoin 嘅升幅咧由低位計啊，其實都幾多。雖然 距離歷史高位仲有一段，但係低位都成一個 double 噶啦，咁所以即係波動性一定會有咯，大家亦都要留意。咁同埋喺香港咧，亦都要留意啦，因為有好多啲交易平台咧都係出咗問題嘅，咁大家一定要留意邊啲咧係即係證監會認可嘅呢一啲即係虛擬資產嘅交易平台，咁啊所有嘅即係話資訊咧，大家都可以即係參考一下，譬如話證監會啊、錢家有道啊，即係好多呢啲即係教育投資者嘅呢啲平台咧，其實都講好多噶啦，甚至乎我哋自己都講好多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當中嘅風險啦，即係除咗話價格波動之外咧，交易嘅平台啦，同埋嗰個平台嘅安全性啦、冷熱錢包都係好多好複雜嘅知識喺裏邊嘅，咁所以大家都要先了解先好作投資咯。 好啊，咁啊都係嗰句啦，投資涉及風險啊，證券價格可升可跌啊，甚至咧變成毫無價值啦，買入證券咧未必一定咧能夠賺取利潤嘅，反而咧可能有機會招致全盤損失㗎嚇。咁啊，係 啊，證券都係咁啦，唔好話虛擬資產啊，係啊， 係啊，冇錯。咁啊，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黃乃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個股份，有冇自由咧？ 冇自由嘅，唔該曬，星期愉快大家。 好，大家話，拜拜， 拜拜。 谁知道最好，谁应该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到最终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 作品道理都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对波音公司能否确保飞机符合局方的安全规定展开调查。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正式通知波音，局方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波音是否能够确保他们完成的产品符合局方的标准，以及飞机部件是否处于局方规定的安全运行状态。另外，聯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波音一架737 MAX 9客機今個月5號在空中發生事故之後，已經收到其他同型號客機出現異常的通知。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機今個月5號在飛行途中有艙門脫落，導致飛機迫降，全球171架同款飛機需要停飛並且進行檢查。日本传媒报道，陆上自卫队副幕僚长小林宏树星期二利用休息时间乘搭公务车前往靖国神社，并且与数十名自卫队人员进行集体参拜。日本防卫省承认相关报道内容属实，会调查小林宏树带队参拜靖国神社是否违规。日本防卫省内部规定，禁止部队或者以集体组织的形式参拜神社等的宗教设施。2015年曾经有自卫队学校以教育活动名义组织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到处分。 一至最新消息，港鐵表示，由於安定站附近有外來物件影響架空電纜，輕鐵安定站附近的服務暫停，呼籲考慮使用其他交通工具。水警聯同海關人員在南丫島一帶海域進行反走私行動，檢獲大約600萬支懷疑私煙和大約900升懷疑電油，估計市值大約2200萬元，應課稅值大約1500萬元。行動在星期三進行，期間發現一艘可疑漁船和一艘快艇互相靠泊，並且停泊在南丫島深灣灘對開海面。兩艘船上分別有大量貨物，人員隨即上前截停並且搜查這兩艘船隻，檢獲案中的走私物品。涉案漁船和快艇已經被扣留作進一步調查，案件交由海關繼續跟進。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5,496點，升4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8，日元145.29，瑞士法郎0.852，加元1.338，人民幣7.17，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1.87美元，賣出2032.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同埋西隧嘅交通咧都系畅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比较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區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就慢車的，現在龍尾排回去海之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對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全錦公路去全錦交匯處方向，龍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港铁最新嘅消息咧，就系由于安定站附近有外来物件影响架空电缆啦，轻铁嘅安定站服务咧都系暂停，咁附近多条路线咧需要改道噶，咁包括系505号线咧就需要改道。不会停建安站至到兆麟站，505号线不会停建安站至到兆麟站，507号线咧就会改道，不会停大兴北站至到兆禧站啊，507号线唔会停大兴站同埋照到兆禧站，614号线同埋614P号线咧就会改道，不会停凤地站至到兆禧站。614同埋 614P 呢就会改道啦，不会停呢个凤地站至到兆禧站。751号线就会改道啦，不会停呢个蔡意桥站至到友爱站。751号线啊，不会停蔡意桥站啦至到友爱站㗎。咁搭轻铁嘅朋友呢留意返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边度？边 度？1月13号下午2点至5点，我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团队联同多个节目代表，请埋少数族裔歌手朋友 pop up 去到深水埗福华街，一起开开心心参与广播。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删除你唔使用嘅 app。 哇，大把啦！呢、這个 即刻 delete 一个。 有特别咧，有啲咧即系一两句分享咧，就系、是、你譬如我之前去一啲外地嘅主题乐园玩，咁我哋本身亦都系有啲 app 嘅，用嗰啲 app 咧先至可以譬如排队啊，知道佢哋入边乐园嗰个情况噶嘛。咁我都走咗啦，呢啲 app 系即刻 delete 咗佢先，留喺度嘥位啊！ 啊！我都有 delete，、啊、我有一个手机嘅外置相机嘅应用程式，啊、但系部相机已经坏咗、 哦， 我都仲喺度个 app，、哦、要 delete 咗佢啦。系，算仔你会 delete 乜嘢？ 我都有好多嗰啲执图嘅 app 咧，用过唔好用咧就唔记得 delete 咯。 唔使啦，依家靓咗，唔使执图啊，delete 佢。 系啊，可以 delete 佢。咁另外咧，今日原来喂提提大家， 系啊， 今日我哋派利是， 系 利是 好搞笑。喂，提提大家。今日派利是波， 冇错啦。咁啊，由而家啦，咁啊，大家打电话上嚟17233888啊吓。咁我哋阿靓妈咧就会帮我哋听电话嘅。不过咧冇咁容易嘅。咁我哋都有啲问题咧要问一问大家噶。 系 讲出一个新年嘅祝贺语。 哇，简单啦、啊，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就利是风斗来。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船仔可以攞多啲利是风啊。 我攞嚟做咩啊？ 送俾我哋封利是俾你。 哦，咁迂回曲折嘅。 系啊，迂回 迂回。 系啊，正所谓你得到嘅利是封越多，你得到嘅利是就会越多噶啦。 系 咁， 系啦。咁啊，答中问题嘅话咧，咁啊可以得到二台利是封一套啦。一套咧有十个嘅，先到先得啊吓。 1872388，等你打个电话嚟啦噃。 大家食早餐嘅时候都会嗌一碗火腿通心粉，不过究竟通心粉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益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Just one. 话说在18世纪的意大利有一间很小的小食店，卖着当地人喜欢吃的粗细面条和面包。这一间小食店的老板叫做马卡罗尼。有一日罗尼的小女玩的时候，就很低地将她爸爸的面在个锅里面拎了几块出来，之后再将它卷成空心这样的粗面条，再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罗尼发现之后，一开始是真的很生气的，但是最后他又决定将这些通心粉煮熟，捞埋番茄酱卖给顾客。谁知顾客吃了之后竟然说很好吃、哦、由于反应意外咁好，罗尼就决定亲手再整多些通心粉卖。结果这种面食一击即中，大受欢迎。之后他的小店亦都专门卖通心粉，生意做到风生水起、啊、为了迎合需求，罗尼后来还开了世界第一间通心粉的加工厂，从此以后通心粉就传遍全世界了。下次你吃通心粉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这么有趣的小故事了。 举手好，功夫识打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售。双重的意头，纷纷大众接受。相会活着到已听候，初初受助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登台，相饮喜酒。叮叮叮叮叮铃声，叮叮叮叮叮铃声，叮叮叮叮铃声。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争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正铺间份多仗义，正正上爆台双生子，生鬼家得体，开数正体体。 名字是 Twins， 有这首作品名字叫《双喜楼》。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日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蔡子豪 Jimmy Sir 上咗上嚟晨光警声，同我哋分享一下警队嘅资讯。早晨 ，Jimmy。 哎，早晨啊，小白。喂喂，小白，我哋嘅节目已经开始咗啦，你唔好挂住揿电话啦，仲攞张提款卡喺度睇咩啊？上网上购物，完咗节目先至买啦。 唔系啊 ，Jimmy， 我有个好朋友咧，啱啱 send 短信俾我。 话佢个银行户口无端端俾银行停咗，佢又赶住过钱俾人，咁啊叫我借户口俾佢，帮佢咧就过咗数先。我一时咧情急，咁啊挂住回应佢，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 咪住先，小白，你近排有冇睇我哋曹 Sir 提提你啊？ 曹 Sir， 哦，系咪最新喺巴士站、港铁站同埋过海隧道都会见到嗰个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嘅曹 Sir 啊？他提我哋要好好保管个人户口，唔租唔借唔卖啊嘛，我梗系知啦。 冇错啊，你都识讲唔租唔借唔卖啦，咁你又乱咁借自己个户口俾人？ 吓乜？我借个户口俾个朋友过下数，都有机会干犯洗黑钱嘅咩？不如你详细啲解释俾我听啦。喂，唔系净系我噶，就连我哋嘅市民大众咧，都有一个清晰概念啊嘛。 当然冇问题啦。首先，我同你解释下咩系洗黑钱先啦。简单啲嚟讲，黑钱即系透过非法活动所获取嘅金钱或者财产，例如诈骗啦，或者贩毒所得嘅金钱就系黑钱。不法分子为咗避免警方追查咧，佢哋唔会直接使用呢笔钱嘅，佢哋会透过唔同嘅方法将呢笔钱转化为睇落去咧系循合法途径取得嘅金钱嚟嘅。咁犯罪分子咧就可以理所当然咁使用呢笔洗白咗嘅钱啦。这个就是洗黑钱的过程。 Hey, Jimmy, 那有什么相关的法例去监管的？ 是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405章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455章第25(1)条的规定，如果你处理这些犯罪得益而被定罪洗黑钱的话，最高刑罚可以是罚款港币500万元及监禁14年。 不法分子不知道惯常又会用什么的手法去到洗黑钱呢？ 哦，其实呢通常洗黑钱的案件都是牵涉骗徒在骗了人钱之后需要利用其他银行户口或者将钱洗白，而犯罪集团往往就会利诱或者欺骗大家出售或者借出个人的银行户口，虚拟银行户口、储值支付工具户口或者虚拟货币钱包等等作为快类户口的。犯罪集团攞到快类户口的操纵权之后，就会直接用来收取骗取得来的款项，再将这些犯罪的得益转移到其他不同的户口，掩人耳目，还会透过多重的转账去提高警方追踪这些犯罪得益的难度。 乜原来借出或者卖出自己的户口，但是自己根本不知道户口是用来洗黑钱，都要负上法律责任的吗？ 当然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讲完所有的案件。不过呢，我想提提大家，银行户口的持有人呢是有责任去管理自己名下户口的一切运作。任何人没有履行这个责任或者故意做出疏忽的行为，租、借、卖出自己的户口给其他人处理交易或者转账，都有机会呢已经干犯了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俗称洗黑钱的罪行，要负上刑事责任，后果很严重。 Jimmy， 以你所知哪一类人士特别容易被犯罪集团利用来洗黑钱呢？ 洗黑钱集团没有特定群组的，不论男或女，任何年龄、任何国籍、任何职业，只要你拥有户口，都有机会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我在最近的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多以金钱利诱，以不同的金额的报酬招揽不同背景的人士交出他们的户口，当中包括外籍家庭佣工、无业或者低收入人士、学生，甚至较高收入的人士，包括高学历或者专业人士等。 读这么多书都应该知道没那么大只蛤蜊随街跳，这样都会上当？ 是啊，集团正正利用大众找快钱的心态，利诱他们交出他们的银行户口，用作直接收取或分层处理来自网上情缘、投资变案等等的犯罪得益。同时有部分户口支票簿亦都被用于干犯网购变案，集团意图使用空头支票去假装已经向售货的人士存入购物的款项，受害人不如有诈，送出货物事后才发现有关的款项被弹票的。 哇，原来不同背景和职业的人都有机会成为犯罪集团的目标的、哦、那各位听众真的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将个人户口和任何个人资料随便给人、啊、 小华你说得很对，不论你是自愿租、借、 卖户口俾人，或者咧怀疑受骗嘅情况下，将呢啲个人户口或者资料泄露咗俾人啦。只要不法分子有晒你户口嘅资料同埋密码，佢哋就等于有你户口嘅操纵权，你根本咧冇办法控制人哋点样用你个户口。到时佢用你个户口嚟做乜，你又唔知道，甚至乎咧洗黑钱你都控制唔到。所以咧都系嗰句，无论任何人识又好，唔识又好，只要你将个户口咧俾人，就要自己承担风险。所以千祈唔好提供自己嘅银行户口资料，例如密码啦、授权嘅 SMS 信息啦等等，俾任何人。就算咧亲朋戚友咧都系咁话啦。 咁市民真系要小心啲啦 ，Jimmy， 我都决定咧唔借个户口俾个朋友啦。 咁就啱啦。 我见到咧曹 Sir 喺宣传海报上面唔单止叫我哋唔租、唔借、唔卖，仲有个全新嘅口号噶，好似系提醒我哋。借卖户口会加刑，唔借唔卖系罪成，可唔可以又同我哋嘅听众讲解一下加刑呢个部分呢？ 冇问题啊，小白。近年警方留意到洗黑钱案件嘅被捕人士咧，涉及快旅户口嘅数量大幅上升，所以警方就联同律政司进行研讨之后咧，喺快旅户口而被定罪洗黑钱，并且喺区域法院或以上法院审理嘅案件咧。控方将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7条申请加重刑罚。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 可以啊，最近在区域法院审理的两宗涉及快旅户口的洗黑钱案件中，案件中有30名以上的受害人报称代入求职骗案、网上购物骗案、刷单求职、投资骗案等等，被骗总值超过港币400万元。警方调查发现咧，诈骗集团操纵大量快旅户口以收取骗款。警方咧随即展开拘捕行动，拘捕26名人士，包括诈骗集团骨干成员啦及快旅户口持有人。其中4名快旅户口持有人被控告洗黑钱罪名，并于区域法院审理。控方亦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455章第27条申请加刑。法庭在考虑快旅户口在诈骗和洗黑钱案件的普遍性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和程度之后，批准加重 20% 的刑罚，最后分别判刑26至38个月的刑期。 哇，原来租借卖户口不单只有机会干犯洗黑钱，刑罚还有可能会被加重的，那大家真的要时刻提高警觉，如果不是犯了法都不知道。 是啊，所以好像曹 Sir 在记者会这样说，各位市民咧要小心保护自己嘅个人户口，户口被人用，后果好严重啊 ！Jimmy， 听你咁讲，我都好想睇下曹 Sir 嘅记者会啊，唔知道边度有得睇翻呢？ 系啊，为咗咧提醒市民好好咁样睇实自己个银行户口啦，切勿租借卖自己嘅个人户口。我哋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咧喺1月8日至1月26日咧举行反洗黑钱宣传月，透过唔同嘅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市民对洗黑钱罪行的意识。 有什么途径可以知道多少少关于洗黑钱相关的教育资讯？ 是啊，市民除了可以上我们的警察公共网页、 Facebook、 YouTube 等等的线上媒体，看到曹 Sir 为我们拍摄新一辑的记者会和宣传片段之外，我们还会在旺角警署外面的 LED 大型电视屏幕和九巴的车厢电视里面播放这条宣传片。 咁大家行过旺角或者咧就系乘搭巴士嘅时候，记得留意一下啦。 系啊，其实除咗呢条新嘅宣传动画之外咧，我哋仲设计咗一系列嘅新嘅宣传海报啦，同埋宣传单张，都系曹 Sir 做主角嘅，提醒咧市民反洗黑钱嘅意识。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一系列嘅宣传活动啦，包括喺全港大型购物商场、隧道出入口及其他公众地方、街市、屋邨、巴士车站以及地铁车厢及站内咧，张贴反洗黑钱海报同埋宣传单张，同领事馆人员会面，向包括家庭佣工等社群咧宣传讲解本港洗黑钱嘅法例啦，以及常见骗案手法。喺一月，我哋安排咗两日，分别喺香港以及铜锣湾停泊嘅宣传车。到时除了派发反洗黑钱的宣传单张及纪念品之外，市民更加可以上宣传车玩小游戏和赢取礼物。 哇，节目相当之丰富，宣传攻势真系一浪接一浪添。咁如果市民想了解多啲关于反洗黑钱嘅资讯，佢哋可以透过啲乜嘢途径去到了解多啲咧？同埋啊，如果市民留意到一啲怀疑洗黑钱嘅个案 ，Jimmy 啊，唔知佢哋又可以点做咧？ 系啊，小白，市民咧除咗可以上我哋警队公众网页获取相关嘅资讯之外咧，如果市民想举报有关洗黑钱，可以上我哋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的网页 www.jfiu.gov.hk， 以及网上传真、邮递或者电话的方式提交可疑的交易报告。举报内容应该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的个人资料或者公司资料、可疑交易的详情，同埋有关交易的原因的。我哋咧会有专门嘅调查洗黑钱情报嘅同事去跟进所有嘅情报噶。 节目都嚟到尾声啦，阿 Jimmy 啊，不如咧你总结几个反洗黑钱嘅 tips 俾我哋嘅听众啊。 好啊，首先咧，大家当然唔好随意出租、借出或者售卖自己嘅户口俾任何人使用。其次，大家记得咧要留意户口嘅情况。如果发现户口有任何唔寻常嘅交易，或者咧怀疑被人利用，应该立即取消户口和报警求助，这样大家就可以避免犯罪集团利用自己的户口洗黑钱。同时市民亦都不要协助任何人士处理来历不明的金钱，否则可能干犯洗黑钱的罪，最高刑罚为港币500万元及监禁14年。总之大家时刻谨记，户口被人用后果很严重，坚决不租、不借、不卖啊。 多谢晒 Jimmy 今日嘅分享啊！咁大家真系要好好地看管自己嘅户口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揿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当割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那位，贪心会害你一世。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5点，标普五百指数跌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不足1点啦，港股 ADR 都要跌嘅，跌138点啦。咁啊，贴士啲啦，跟新加坡港股期指啦就低水130点啊，吓睇嚟都争少少啦。今日咁啊，琴日迎来一个升市啦，今日都有少少获利回吐嘅迹象啊，吓咁啊，股票嘅市场系咁样睇啦。不过即系作为收音机旁边你，特别系晨光嘅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啊，1872388吓，咁啊呢个利是封穿线咧就继续为大家开放嘅，咁我哋嘅同事们咧都密锣紧鼓啦，接听大家嘅听众电话啦，1872388继续打嚟攞利是封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当然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萧伯啊，你都有留意到啦，系嘛？外星人喎、 啊，哇，嗰一单嘅新闻真系 countdown 嘅时候，唔知系咪连埋啲宇宙朋友都一齐嚟埋地球嗰度一齐望一望啊，搞到啊用咗好多警力去到围住佢添。 系咯，牵涉唔知系咪外星人，仲有啲外星嘅二次系嘛？ 系咯， 啲外星嘅飞行工具啊！ 嗰个真系睇到食晒花生啦！ 系啊，旧底就叫飞碟嘅。 系啊，而家系叫不明飞行物体啊，称之外星人做 object。 系细个好似有套叫 UFO 噶嘛？ 啊，好似系 ET 嗰啲都大把啦。 啊，咁啊，细个仲有啊，睇过啲乜嘢睇真啲啊嘛，话搵到。外星人做解剖啊！ 哎呀，嗰套咧睇完之后咧，搞到我睇星爷嗰套零零发啊，特别 juicy。 睇戏又唔紧要啊，但系当时有啲本地嘅医务人员都俾佢即系咪作弄啊？ 吓 咁啊喺荧幕前都话到嘅嗰啲嘢系真嘅。 哇！ 事后嗰啲人自己揭发咧就假嘅。 哎呀，咁啊真系真真假假，点都好，我哋都要谂办法睇真啲先得啦。 是嘢都睇真啲啊，因为真的好似唔系假不了嘅。 系啊，不过假嘅又真不了。 系咯，咁啊，即系人生嘅嘢啊。嗰啲时候啲人就话自求多福啦，咁啊，系新蒸头迟啲到，咁有啲阿太啊，啲小姐特别中意啊，问自身啊。 系，咁啊话晒嚟紧系龙年啊嘛，有啲问啊，梗系问啦。 系咯，以前我又唔知咩叫自身，原来讲自己嘅嘢咁嘅样。咁啊，上个星期我哋提及开啲香港即系啲。道路交通啦，意外各样啦吓，谂起都有啲自身嘅古仔都可以啊倾下啦。 系，请分享，请分享。 系啊，冇咁讲啊。咁咧就喺一个静态啲，一个动态少少嘅，讲个静态啲先啦。 好啊，好啊。 啊，咁有日咧就拍咗架前七呢个车仔咧，喺北角咧某一个以前系啲巴士厂啊改建嗰个商场咧，啊拍咗喺度啊，咁啊冇理。后来咧揸走咗之后咧，翻到屋企，个姐姐抹车洗车就Sir，喂，有个地方出现咗啲问题喎，咁嘅样。 系， 咁啊睇翻，咦，真系俾人撞过啦。 哎呀，咁咪即系我哋成日讲嘅 hit 同 run 咯。 啊，咁就似系啦。咁啊，跟住就再睇翻，咦，因为好多时啊揾食咧，胃口奔驰咁啊去几个停车场啊嘛。咁究竟系边个咧？咁好彩有个坏习惯咧，就系通常拍低车跟住年纪大又揾唔翻地方咧，就系影低张相咁样。咁啊，发现咦喺某个停车场影嘅时候已经有呢个东西损毁，咁即系冇理由拍车影相睇唔到噶。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梗系上一个停车场啦。 哇！我又估唔到原来呢个咁少嘅习惯可以帮一个大忙、啊。 咁啊，去翻上一个停车场，即系北角呢个停车场咧，就问问。管理处啦，佢就话：，唉，你好彩啦，嚟拍嗰个位咧就有啊覆盖。 哎呀，咁啊真系好彩啦，吉人自有天相啊，大总咪。 唉，唔知真系有啲吉啦，即系见到咧，真系有架车呢啲德国名牌咧，咁啊撞咗我架前七噶嘛。不过佢话咧，嗰只碟或者条片咧就唔会俾我住噶啦，咁啊着我自己咧就向警务人员求助，即系报警啦。佢話遲啲咧，佢哋攞咗啊啲佢哋叫手照，即係啲手鈴嗰啲咧，咁佢哋就會將隻碟俾警方啦，等佢哋處理咁樣。咁啊，自不然啊走去西灣河嗰邊啦，咁啊要報官啦。咁警察調查之後咧，睇埋片咧，咁就睇到就冇人報稱有受傷。你知香港咧啲法例就係大家咧雙方咧叫做牽涉到意外嘅，可以自己叫 settle 啊，大家解決啊。咁於是就睇下可唔可以雙方咧就傾掂佢啦啲賠償問題，就未必一定要動用到呢啲警方程序啊，告上法庭咁嘅。咁於是咧我就照翻打電話去聯絡對方啊司機啊車主咁啦。咁咧就打之前都睇睇對方邊位先啦。突然啲惡得好交關嗰啲，我電話都手震噶嘛。 係係係，縮噶啦，縮噶啦，我都會。 咁原來呢個世界真係人怕出名，乜乜乜嗰啲。 哦，咁樣啊！ 一 check， 咦，哇！呢啲係即係識嘢喎即係做大機構啊咁樣。咁都香港居民啊嘛，好啦，打去啦咁。咁即係對方咧就冷冷咁話：你想點啊？咁嘅樣。我冇乜想點啫。 係咯係咯係咯。 撞爛咗咪賠償咯，咁嘅樣。咁佢話：誒點賠法？咁一般情況下就冇特別嘢咧，我就會拎翻架車去原廠度整噶啦嚇，因為自己完全冇責任噶嘛。咁佢就話：你打咗價先啦。咁 好， 呢啲都好正常啦。咁打埋價翻嚟咧，佢就覺得這樣那樣咧就價錢唔啱啊，傾都唔傾噶嘛。總之就俾翻啲多十分一咁制唔制？咁十分一梗係難啲， 係啦 落台啦。 係啊，咁你係苦主喎、哦。 系咯，咁我都解释下，即系嗱个法例好简单啫，就系、是、第一佢系碰撞咗自己，即系凳姐嘅时候撞咗咧，咁法庭好容易就觉得呢啲系不小心驾驶啦。咁呢度系扣五分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佢遇事后咧就冇停车。咁、那个停车就唔系话佢啊俾片影到佢走落车度望下有啲咩损伤啊，跟住冚冚声揸走，嗰度唔系当佢停咗个停嘅意思咧，即系个所谓 failing to stop a stop 咧，就要将自己嘅资料咧交低嘅。咁、如果双方有司机喺船，咪互相交换资料咯。咁、但系冇嘅话咧，佢可以就系方便地。咪通知嗰度嘅管理处啊，话低资料，咁就起码就唔使又系错多一条啦吓。 系啊系啊系啊， 个罪行咁然之后咧，佢24小时之内咧都要向警方报告呢件事嘅。 系啊， 咁如果又 fail 咗，即系 failing to report 啊，你哋去做吓。咁三样加埋，即系 careless driving 不小心驾驶五分啊、，failing to stop 咧，即系冇停车咧，遇事后咧又三分。 啊 咁再加埋咧 ，failing to report 咧，24小时咧又三分， 哇！ 五加三加三咧就11分。 系咁。 后来咧，佢都系电话复嚟复去都系话，唉、哎，决定都系唔制啦，咁啊样唔赔。咁、通知翻警察先生啦，咁警察就好简单啦，就咁啊 proceed 啦，咁即系照告啦，咁啊样。再之后咧，啊嗰位啊女士咧又打嚟咯，喂。真系告我、哦，好似你咁讲咁，唉，你估呃你系咩？ 咁 吓，不如我哋而家 set 图啦，咁样吓，即系大家而家讲和，咁我话有困难啊咩？人哋已经刑事检控紧你，吓、你又被告，我又系证人，咁、大家好难诶，点样 set 图啊？用乜嘢？即系俾人有啲指控嘅咁样吓，佢话唔紧要啊。叫个警察做证咪得咯咁，咁我佢可能惊过我哋噶，咁最终咧就变咗咧就后来就收到记录啦，即系警方会通知翻我就系、是、佢三条罪都冇打啦，全部刑罪咁啊罚钱啦。咁、其实有啲唔抵嘅，因为如果当初反正都系要赔嘅，赔钱嘅话咧、就可以避免咗呢啲咁嘅扣分啊，有案底啊，有记录啦。 系咁，当然就即系大前提就系冇人受伤先啦。 啊！大前提當然係啦，最起碼冇人報稱受傷啊、扭親乜嘢咁啦。 係係。 啊！我啊成日周身痛，但唔覺得係關呢次意外事，因為都冇揸緊。 係啱。 咁啊，呢個就靜態嘅一件事啦。 啊，咁動態啦。 啊，動態咧就另外一次啦。喺旺角咧，因為啲波鞋街咁，即係運動差就買對波鞋咧，公欲善其事啊嘛。 係。 咁啊，嗰度要泊車咧，就唔係好多選擇嘅啫。 啊。 咁有一個咧要坐 lift 係嘛，俗稱叫就要有升降機咧、就俾架車上去。 哇！嗰啲升降機係俾汽車用嘅咧，其實部機即嗰個升降機本身都已經好窄噶啦。 啊，係嘅，故之然就要收鏡啊。 係啊，係啊。 啊，又有啲咧人哋幫你撳掣，有啲咧就擁咗你入去之後你自己撳啊。 係啊，仲要唔記得咗邊幾樓？ 咁然後嗰部嘅 lift 啦，升降機咧就震震下咁。 係啦，係啦。 啊，咁你都个心都跟住震咧，唔知佢上到几多楼噶嘛吓。 系啊。 咁然之后咧出嚟冇弯转噶嘛，啲真系冇弯俾你转、就会要人指挥向后褪啊，咁即系你车头入，跟住车尾褪翻出去。咁嗰次都唔记得上到几楼啦，当然啦。咁有个 uncle 咧，有啲乡音咧就话呼喝嘅真系吓，嗌我褪啦咁。一褪褪两褪咧就嘣一声啦。 哎呀！ 咁原来有个粒位咧，系有一个准备搭 lift 嘅另外一部车咧喺度等嘅嘛。 系 嗰、那个阿 uncle 唔知点解系都要我褪埋去咁，咁啊有啲轻微碰撞啦。咁、跟住 uncle 就闪得好快啦，揾唔到啦，剩翻我同呢、这个对方司机就面面相觑啦咁样啊。咁啊呢个情况有少少动感嘅吓，咁、我就要即刻同对方司机就讲声啊，第一样嘢。千祈唔需要讲咁多粤语，嗰啲粤语形容啊、助语啊嗰啲啊，嘥时间嘅吓。你有需要咧，我等五分钟你讲完，我先开始讨论吓。咁啊嗱，而家咧就系、是、我有架车向后褪啦吓，咁、就撞到你啦。可以我你去报警嘅话咧，系可以咧就检控我吓、就不小心驾驶啦咁样吓。咁、然之后咧，你可能要报保险啦。 系啊。 咁因为你报保险咧，可能将来咧。就我呢边保险公司呢个哋倾好之后，你就要赔偿啦。 咁啊，始终都会有人赔翻俾你嘅啊，或者会民事诉讼翻我，咁但系保险公司都会行出嚟 subrogate 咗佢就顶住啦。咁、另外咧，保险公司就会因为你啊曾经 claim 过咧、我唔知你 NCB 几多啦，60都冇晒噶啦，即刻下年就冇咗。咁而且所谓又加 premium 系嘛，可能俾多咗啦，所以好多驾驶者啊车主都唔希望咧，有咁嘅情形。 情愿自己俾咯，所以就坊间成日都话。 是啊，因为仲有个 loading 啊嘛，即系佢哋叫一个俗啲嘅名词咧，中文就无谓喺呢度讲啦吓，嗰啲乜乜费啊，就系加自己要先俾一橛先啊嘛吓，咁、所以我话嗱咁多程序吓，如果仲要告埋上法庭，似乎唔系好明智嘅吓，咁、好彩对方都好理智啦，咁、大家听完之后咧，嗱不如咁啦，我哋就写翻一张纸，咁另外咧就付款几多俾佢咁大家各自就吓离场吓，冇事发生咁、样。不过当然，好似之前小白讲就系冇人受伤啊嘛。 啱啊，系啊。 咁所以就以下甲方啊，就几多号车牌嘅司机啊代表埋车主啊，咁啊粤方就系在下啦，咁嘅样啊。几时几日几日喺边度咧就发生一宗啊冇话边个撞边个啦。一宗咁嘅事故啦、 碰撞咁样啦。 咁就跟住咧就系喺冇呢个负责任。无需负责任之下，即系唔系承认任何责任嘅情况之下咧，啊咁就相互就阿甲方就俾翻2000阿粤方咁样啊， 哦咁 跟住咧就以后各不追究呢啲民事啊咁样，当然强调咧喺呢件事件里边咧写埋清楚就冇人受伤啦。 哦，最紧要啊，大家都 OK 啦。不过我净系即系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啫，呢一类型嘅叫做简单嘅，我都唔知可唔可以叫做合约噶啦。其实有冇话张纸要 keep 几耐嘅咧？ 冇嘅啫，因为你唔知道对方吓翻、去之后有咩嘅谂法噶嘛吓。嗱，佢翻完去之后就话喂，唔系、好似谂谂下头发对落啊，有啲头发根部作痛都可能同件意外有关，又要报警，又要 嗰排风湿啊，都以为可能有事咁样。 咁希望咧，警察先生问乜你做乜？你自己遇事后。有冇冇停车啊？咁有嗱，资料都交埋俾对方咯。有冇24小时冇报警？报咧就冇报啦。不过有个合理辩解就是大家已经当时咧系 settle 咗噶嘛。 哦， 有啲人就直头写定几份摆喺车度，不过当时冇谂到，咪照积极挥毫啦。 挥春咩？摆咁多喺度做乜嘢啊？ 挥春咧就迟啲，迟多几个星期啦。 系啦，咁但系呢啲方法咧，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以备无患啊！好，咁啊，当听到个故事啦。唔该晒，大总翻下次再倾过，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情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 坤哥吴耀坤分手前中后， 手提冰箱，相信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都会拿它来雪住不同的东西饮，带去露营、沙滩、BBQ。这些手提冰箱，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将它摇身一变，变成流浪猫的御寒庇护所？在美国有一位男子，他叫 Philip， 有一日他在家附近发现了有很多流浪猫。由于那一日的天气都十分寒冷，于是他在家里面找到一个很久都没用过的手提冰箱出来。 理论上手提冰箱一般都是保持凉爽的，但是换个角度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恒温保暖。它就在冰箱的外侧钻了一个窿出来，然后再用厚实的胶带将一些锋利的位置封返好，这样就可以方便到猫猫出入，又不会刮伤它们的皮肤了。到最后它就放了一些稻草在入面，可以令到个环境保持干爽之余又可以有耐寒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完成了150个冰箱的猫咪庇护所了。冇用嘅手提冰箱唔单止可以再次被利用，仲可以俾到猫猫一个御寒嘅庇护所添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一月十二号星期五，又要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咦，今晚有篮球睇喎、 啊？冇错，今晚嗰场篮球咧，应该系相当精彩嘅。咁啊，就系咧呢个2023年球季啊，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组嘅赛事。咁啊，不经不觉嚟到季后赛啦。今晚上演嗰场咧就系四强资格赛，南华对康仁福建啊。呢两队都劲女同埋多 fans 嘅。话说咧，呢两队经过第一阶段嘅联赛啦，而家南华排第四，康仁福建咧排第五，佢哋分数啊争一分嘅啫。今晚咧边一个赢咧就可以直入季后赛嘅四强，向呢个总冠军去挑战啊！想知道谁胜谁负咧？今日傍晚6:55啊，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2啊，南华对康仁福建啊！ 冇错啊，咁同埋节目咧，只系有电视直播，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大家记得留意啦。咁我哋转一转台，去翻港台电视31嘅6:30，讲讲香港二，咁就系第一集喎，系嘛？ 冇错，呢、這个讲讲香港二，有简单啲讲讲系啲乜嘢？ 好啊， 呢、這个有两个讲点啊，其实咧系一个讲座形式嘅节目嚟嘅。咁我哋每一集咧就邀请到唔同嘅专家或者呢啲领袖去分享佢哋嗰个领域上面咧一啲独到嘅见解同。埋心得，咁啊等我哋啲观众啦，就听完佢哋分享嗰啲心得见解之后咧，就可以大开眼界，认识多啲嗰个领域嘅知识啊！嗱，咁啊今集第一集啦，咁啊节目就邀请咗咧淡仔国际嘅主席、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啊刘达文先生，佢咧就会透过分享佢个集团嘅发展咧，带出建立咧呢个领先快速休闲连锁餐厅嘅成功之道。想认识多啲饮食界点样运作啦，记得要今晚6:30要留意呢个讲讲香港二啊！ 哇，正喎、啊！嗱，如果有留意即系有听开晨光嘅听众咧，都应该知道船仔系一个米线嘅忠实 fans 嚟嘅。咁、所以我都自己都几有兴趣听一下，尤其是佢呢个米线系真系做得好成功、啊，因为系开到其他地方都有噶嘛。 系咧，即系冲出香港。 是啊，咁究竟点解米线都可以成为到一个休闲连锁餐厅，开到去国际咧？实际上系点样做咧？咁就记得留意今晚6:30嘅讲讲香港二啦。去到10:30嘅闪耀吧中国文明，今集系讲啲咩咧？ 嗱，咁啊，今集咧继续啊，主持人啊陈坤啊，就讲翻你上一集有提过呢个唐代长安城文明啊。今集咧，佢就邀请到呢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嘅馆长，就同大家介绍下唐代咧，唐代嗰啲器具啊。器具通常我哋知道咧，有分唔同等级嘅，即系皇帝用嗰个同埋大臣用嗰啲咧，用嘅材料一定唔同噶啦。咁我哋好多时以为黄金咧就系最高等级嘅，皇帝先用得啦。 啊， 原来唔系、哦，黄金只系排第二位嘅啫。 哦， 系啦，喺唐代咧最高级别用嘅材料咧系玉。玉石嗰個玉，黃金咧排第二，第三咧就是七，即係漆器嗰啲漆啊。今集除咗可以睇到呢三個唔同等級嘅唐代出土文物之外咧，亦都會同大家睇翻上一集睇過嘅兩坑一罐呢個出土文物嘅現場啊。今晚咧會同大家探討下呢一批皇家寶藏咧，點解會埋藏咗成千年先至可以俾我哋而家後人發現嘅？大家對呢、這個中史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今晚10:30要留意港台电视31《闪耀吧中华文明》啊！ 呢、這个节目真系学到嘢啦！你谂下，我哋睇唐代嘅戏咧，最多就系睇下佢哋啲衫有几靓，啲演员有几靓嘅啫。我点估到原来唐代最高等级嘅系用玉嘅啫。 嗯， 我一路都以为系用黄金啊，真系。 系啊，系咧，好合理啊，呢个谂法。 系啊，咁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亦都系学下中国历史，就记得留意今晚10:30嘅《闪耀吧中华文明》啦。 嗯， 咁我哋去到1月14日星期日晚上8:30，亦都有港乐港乐。 冇错啊，咁啊，今个星期日嘅港乐港乐咧，我哋请嚟嘅主角就系阿 Mike 曾比特。曾比特咧，佢最識力場嗰樣嘢就係個爆炸頭，同埋佢一樣咁澎湃嗰個裝音啦。咁佢一出道咧，大家就好留意到佢啦。近年咧，佢又參加咗好多個綜藝節目啦，就能夠同好多個前輩歌手同台合作啊。咁啊 ，Mike 今集咧就會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當中有啲乜嘢學習，有啲乜嘢趣事。另外又會為大家唱佢新歌啦。喂，船仔呢一集講我講我你主持嘅，當中有冇啲乜得意嘢先？ 有啊，我哋有同佢倾偈咧，讲下佢个头啊。因为我一路都以为咧，我上网睇啲报道都话啊，佢本身天然挛嘅，咁我就以为佢真系一嚟就咁挛，然后先知道哦唔系噶，原来佢系要电嘅，一电要电6小时噶。 哇！ 去啊，都几长时间，都唔系话话哦。咁你维持住呢个头都需要啲耐力噶。 佢真系好爱呢个发型啊，因为佢付出咁多时间同埋心血啦。 同埋大家都认得佢啊嘛，见到佢个爆炸头。 冇错啊， 系啊。咁所以如果想认识佢更加多咧，佢都带嚟咗4首好好听嘅歌嘅。一于就听一下1月14日星期日8:30嘅港乐港乐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好，同大家更新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啊。由于咧安定站附近咧。有外来物件损坏呢个架空电缆啊，轻铁服务咧受阻，现时咧轻铁路线咧改道咧更新如下啦，505线咧不停啊，兆麟站去到咧屯门站嘅，507线咧不停屯门码头咧去到屯门站啦，614线咧同埋614P线咧就不停兆禧站啊去到市中心站嘅，751线咧就不停由外站啊去到屯门站嘅，大家就要留意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安定站附近有外来物件影响架空电缆，轻铁安定站附近的服务暂停，附近多条路线需要改道。初步观察显示，怀疑有外来吊臂令到该处架空电缆故障，港铁人员正在现场跟进。受事故影响，505线改道，不停建安站至兆麟站，507线不停大兴北站至兆禧站，614线及614P线将不停凤地站至兆禧站。751线将不停塞义桥站至友爱站，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来往屯门码头同三圣，来往屯门及石牌，来往屯门及兆康，以及来往屯门码头及屯门，接载受影响车站的乘客，并呼吁乘客考虑使用其他交通工具。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说，虽然目前楼市较淡静，但是他对今年首季将会推出的绿置居有信心，不担心会受到大影响。房委会今年首季将会以市价52折推售超过2500个绿置居单位，当中以长沙湾丽悦苑为主。黄碧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各个屋苑位处市区，交通便利，房委会定价方面基本上不算高，加上早前资助小组已经延长供楼按揭保证期及按揭还款期至30年，绿表申请人的入场负担是楼价的5%，相信在这些优厚入场及按揭条件都具吸引力。日本传媒报道，陆上自卫队副幕僚长小林宏树星期二利用休息时间乘搭公务车前往靖国神社，并与数十名自卫队人员进行集体参拜。日本防卫省承认相关报道内容属实，会调查小林宏树带队参拜靖国神社是否违规。日本防卫省内部规定，禁止部队或以集体组织的形式参拜神社等的宗教设施。 2015年曾經有自衛隊學校以教育活動名義組織參拜靖國神社而遭到處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14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5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9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險63.8升7.5，美圖公司3.2跌2.5，騰訊控股287.8升4毫，匯豐控股61.2跌1.8，藥明生物30.15跌3毫，比亞迪股份210.2跌2.2，國鴻興能係報17.5跌5毫，美團75.4跌2毫，創科實業86.6跌4毫。中国平安32.6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5.27，瑞士法郎0.852，加元1.338，人民币7.168，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5444点，系升394点。港金报189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91美元，卖出203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东隧去港岛入口范围咧稍为车多，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西隧出九龙车龙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马斯道天桥桥底，而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落翻渣华道支路。那一段车多的车龙去到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车龙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到荃青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咁提翻大家啲关于轻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安定站附近有外来物件损毁架空电缆，轻铁服务受阻。现时咧轻铁路线系需要改道噶。505线不停少麟站至屯门站，507线不停屯门码头站至屯门站，614线同埋614P线不停兆禧站至市中心站，751线不停友爱站至屯门站。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来往屯门码头和三城，接载受影响车站的乘客，乘客亦可考虑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最后提醒你，特别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仲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揾人倾下， 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想要 keep 住好肤质，平时应该做啲乜？ 个面都要做扫地吸尘打蜡嘅。譬如我所谓嘅扫地啦，就系、是、用磨砂膏啦，清洁咗我哋皮肤老化嘅角质啦。咁吸尘系咩呢？当然就系吸油脂啦，毛孔里面嘅油脂、污垢、黑头啦。咁打蜡就自然梗系令到皮肤有光泽、美白嘅水分面膜啊，或者滋养面膜啊咁样咯。 要学识点样平时照顾好皮肤，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生美丽。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将 Gary Hall and John Lewis 嘅一首经典 Out of Touch 咧配演呢一个全新嘅歌词啊 ，Oliver Heldens 再加埋 Way Bird 有呢一首新歌 Out of Love。 You're out of love, we're out of time. Now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shing you were mine. You're out of love, I lost my mind. Oh, it's tearing me apart, wishing you were mine. 旋律咧，大部分都系用翻 Daryl Hall and John Lewis 嘅 Out of Touch， 不过歌词咧就有所改变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啊，有呢两位朋友啊 ，Oliver Heldens 再加埋 Way Bird 嘅呢一首新歌啊 ，Out of Lov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大家好，我是风骚发明的梁继章啊！在新的一年咧，我真的好想同家人咧去一个地方叫做南丫岛，除了享受到好多美味的海鲜餐之外咧，哇，仲有好多好特色的小点。但如果喜欢行山的话，呢度的风景啊，更加是非常之优美的，绝对可以令你乐而忘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咁啊，听众朋友继续咧，可以打嚟18723888啦吓。咁啊，仲有啲利是封啦，仲有少量、少量、超少量啊吓。咁啊，需要咧大家打电话嚟啦，去搞掂啦，系嘛？ 其实咧，枕住嗰个 仲有少许咋，仲有少许咋，系嘛？ 系啊， 少许少许， 枕住啲线都系爆紧嘅。 系啊， 所以就 好彩，我哋今日冇呼吁神光 morning call 。系啊， 所以有阵时点解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去做预约咧？ 系啊， 即系遇到呢啲嘅情况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继续同听众有个紧密嘅接触，继续倾下偈。 插针都插唔入， 冇错 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船仔啦、阿 O 啦，同埋咧小白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Sandy， 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啊，小。 你好啊， 阿田仔你好啊， 你好 ，Sandy，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讲嚟听。 今日有两开心事嘅，八号咧就我生死之交，我欢嘅生日啦。 哇，生死之交 系啦，听日咧就我偶像嘅生日啦。 你正文即系偶像系边位咧？ 我偶像一个名不经典嘅麦嘉云嘅足球员啦， 好， 佢好好好踢波。咁啊，另外咧23号就我自己生日咯。 哇 ！Happy birthday 啊！ 系 啊，咁啊，有几个唔同嘅生日嘅朋友，你都讲咗加埋你自己啦。有冇啲庆祝嗰个位嘅 各位足球嘅朋友，你会唔会同佢庆祝噶？ 女士中意睇波，你都系有一定资历嘅球迷嚟喎，系咪 啦？先咧，我哋祝咗阿欢先啦，阿欢系阿兄弟之交啦。我哋76年咧，因为喺球场识佢，都系大家中意嗰个偶像式嘅，系啦。 嗰阵时系咩啊？华家宝年代啊，定精工年代啊？ 我哋嗰个年代咧，系73年开，71年开始，到80年头啦，我就开始冇睇足球啦。 系 就。哦所以咧，阿夫点解咁紧张？因为我有时间有一段时间好落魄啦，好无助啦，即系咁啊。跟住我同佢打电话求助佢，二话不说咧，个银行多咗啲钱出嚟啦。 哦，所以就生死之交啦， 就系生死之交啦。咁多年都系咁啊。另外咧，阿冯世咧，佢叫冯志明，系南华嘅足球员嚟嘅，金钟嘅永恒七号啦。 喂，少林寺出嚟啊！ 系啦，由佢开始踢足球第一场波，下半场出嚟，我做到今时今日咧，我最开心最快乐时间咧系佢陪伴我嘅，因为佢喺球场嗱，我成日赢波嘛，佢赢波真系好好嘅，尤其是佢射波嗰阵时候咧，喺峨眉峪咧，输时是打时快，凌空抽射咧， 哇， 起十脚有九个钟。 你识唔识唱南话嗰只歌先？唱几句嚟听下。 我电话铃声系南话嘅， 系啊，记唔记得嗰只歌南话？ 球场黄 巴， 人如龙马， 系啊。叫大 L 出嚟唱翻几句俾你听好嘛？ 即系阿冯世咧，同阿仇志强咧都系我偶像嚟嘅，即系阿冯志明。冯志明三样好咯。 喂，佢哋话仇强可以射穿网，真定假咧？我又 想问。仇志强射仇边个话？仇志强 射穿网啊！ 射穿网。 仇志强系九龙门嚟嘅。 系。 冯志明咧就南亚右翼嚟嘅，佢系77年世界杯外围赛咧赢新加坡嘅咧，打足全场功臣嚟嘅。 系咪啊？ 佢带俾我人生最快乐嗰段时间就喺足球场。 张子岱射穿网嗰个系。 佢而家麻麻地啦，佢仲喺度嘅。 佢而家仲麻麻地，麻麻地梗系啦，随年占奖啊嘛。你当佢欧阳耀聪啊，系咪先？你当佢靓仔啊？ 欧阳耀聪都系麻麻地嘅啫，踢波。 唔系。 我哋嗰个年代咧，踢波咧系脚法粗出嚟嘅。所以咧，冯志明咧，点解咁多偶像咧？我哋40几年咧，我都系我哋都好拥护佢嘅，因为好少有我哋一班咁嘅球迷咧，对佢咁好嘅，同埋咧佢结婚周年咧，我哋都祝福佢嘅。点知我次打嚟咧，攞地牢啊，听唔到啊！ 攞地牢，你咁样形容我哋 结婚周年，你有冇做埋人情咁样啊？ 系啦， 佢有请我哋饮噶， 哇，咁劲！ 系啊 ，so friend 到你， 即系嗰阵时 15周年噶啦，结嘅婚， 即系南华咧，真系好受欢迎噶嘛，系咪先？ 即系而家香港嘅球足球咧冇咗南华系冇灵魂嘅， 唔系冇咗南华讲咗班， 系啊，即系冇南华，即系南华冇响英 港超联，你想讲啊？你想话南华冇喺英超踢？ 南华真系一队好以前我讲以前啦，喺国脚教嗰个年代吓，因为嗰啲而且球迷又好，球员又好，我哋即系偶像咧，真系冇非分之想嘅，系朋友就朋友，到今时今日都系咁嘅。 咁系。 冯志明咧，阿黎耀阿九条街压住佢噶啦。 开心开心，咁啊嗱，你又唔好咁样讲，成日话身不如教，咁啊即系球员或者球迷或者球会咧，所有嘢都系气氛带动嘅，咁啊再 gather 翻凝聚翻咯，啱唔啱先 ，Sandy 姐？ 以前大球场咧有28000观众咧， 系啊， 如果南华对精工咧有18000人咧。捧阿仇志群同胡国雄嘅， 系好正嘅呢啲气氛， 系真系好冇讲大话嗰啲，真系事实上，我睇波系喺经验，久唔久都要睇下波嘅。以前散港杯都会睇嘅，而家都有得睇嘅话， 咁啊，今年又有翻散港杯，你又翻场睇咯， 系 咯， 系 咯， 好 多波睇， 我有睇噶。 喂， 阿郭家乐教， 我帮阿系啦，阿家乐 Sir 又教得好啊。喂，再要讲翻一样嘢先啊。欧阳耀聪依家签翻本地波，你就去支持下。 系知啦，系咪先？佢南华噶嘛？ 唔系，依家踢呢个李文啊嘛，定标准流浪？ 标准流浪。但系佢都喺外放咗好多年噶，去多日本同埋德国嗰啲。 好努力啊！ 喺呢个度。 葡萄牙唔系德国，系啊，葡萄牙。 不过事不宜我啦，大家都。即系年事已长啊，翻嚟都好辛苦，成日得都。 系啊， 咁佢都好后生。 系啊，咁啊，继续加油喂！仲有啊，香港踢亚洲杯，你记得系作为香港嘅第12人去支持港队好吗？ 哎呀，我好支持系边个喎？ 边个？ 阿胡学明啊。 系啊， 好中意佢噶我，同埋啊。 潘佩谦， 系潘佩谦 嘅运色嘅，李嘉诚都唔错噶。 系啊，咦，真系有睇波啊！ 系 咯， 香 港都好需要好似你咁样嘅波迷啊， 系啊， 继续支持住。 嗱，好简单一样嘢，嗰次喺香港我有，即系我有睇嗰场波嘅，我喺颁奖嗰个位坐度嘅。咁咧，我见到嗰个彭林咧，真系好嬲咩嗰下咧，我真系感动到，跟住我流眼泪。我见佢最后嗰一刹那咧，冲铲咗球咗出嚟咧，真唔系讲笑，真系我识睇波，唔系同你吹水啫。 冇咁啦，直情觉得你系可以同我哋一齐做足球节目啦。不过嗱， 一听即系深交添，我哋可以。 冇讲咁多字啫，我最后想问翻你，你话你自己都生日啊，系咪呢一年？ 系啊， 几时啊？ 23号啊嘛，佢 23号。我今年系69岁嘅生日。 69岁。咁啊，行年就即系进入我哋即系70之年啦。 但系我就好开心啦，我仲有机会，我仲做紧嘢嘅，我都好开心。我公司仲系用紧我，我做咗10几年嘅份工。 系，哇，好啊！ 咁啊，继续俾心机啊，听住我哋成功第一线，好唔好啊？ 系啦，最后我祝阿细咧心想事成啦，事事如意啦，夫妻恩爱啦，最紧要就 系 咁样啦。 你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好多谢， Sandy， 好 多 谢， 多谢你点啊！ 一齐听歌，一齐睇好波， 拜 拜， 拜 拜。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烧卖咧，其实分咗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啊有啲可能街头烧卖，就鱼肉烧卖啦，咁啊有啲就系茶楼精制嘅烧卖，即系可能系虾饺、虾肉烧卖咁，或者系鲍鱼烧卖、鹌鹑蛋烧卖、牛肉烧卖好多。咁啊烧卖咧，其实佢既然有咁多唔同嘅款之后，我再搵会唔会有啲突破性少少嘅咧？ 系。 都有喎、啊，我細個咧先諗翻起咧， 我食過，我唔知係真定假㗎啦。咁但係嗰個包裝，我記得佢嗰度係標榜佢係呢一個嘅以前細個食嘅就沙魚肉嘅、嗯。 沙魚肉 係啊，我其實我嗰刻我都有少少懷疑，我唔知真定假嘅，係啦，沙魚肉咁樣，咁、嗯、亦都有見過類似咁嘅嘢。好啦，咁除咗呢一個沙魚肉之外咧， 食得最多就係嗰啲麵粉燒賣咯， 係啊， 嚿燒賣都係 麵粉嚟嘅， 即係食咗個佢，哇！你都唔知自己食咗啲乜嘢㗎，但係好多人都中意食㗎嘛，係咪先？ 係啊， 一類即係叫做頂下肚。有阵时，譬如 tea time 嘅时候，都喺啲便利店买咧， 系啊， 都系面粉类烧卖嚟噶，佢哋都似 系啦。 其实都系食嗰啲豉油啊，加 辣汁啊， 咁样嘅啫。 系啦，我哋通常对于烧卖嗰个 concept 咧，都系咁样嘅。咁但系我前嗰排咧就有啲朋友就喺横滨嗰度，横滨其实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佢有一条中华街，即系唐人街，咁系日本最大嘅唐人街嚟嘅。咁喺呢个中华街入边咧，佢亦都有唔少嘅铺头咧，有卖呢一个，因为中华料理嘛，咁啊，梗系卖呢个烧卖啦。咁我就一睹佢哋即系呢啲烧卖嘅风出嚟，横滨我都好多年冇去啦。 系 咁咧，佢哋呢一个烧卖已经进化到咧，佢哋系譬如咪麻婆豆腐烧卖啦。咁啊， 好食吗？ 哇！ 其实我觉得一般。 呢个同之前咧，好似有啲披萨铺，有啲咩烧卖披萨。 其实我哋个角度系有少少系啊， 有啲噩梦啊。 因为咧，我觉得唔系好 match 嘅。咁同埋咧，麻婆豆腐就麻婆豆腐咁送饭食都 OK 啦。咁啊，入边嗰个烧卖咧，其实我反而觉得佢似嗰啲，譬如狮子头咁一嚿肉丸咁样嘅感觉嚟嘅。咁啊，当然亦都有烧卖嘅叫做外观， 外 观系啦嘅外观。咁佢入边有好多咧都系纯肉啦，又或者可能加多少少嘅鲱鱼子喺上面就做靓佢咁样。好啦，咁啊横滨佢除咗呢一款之外咧，佢哋亦都有啲譬如系重豉油嘅油油啦，或者系嗰啲咖喱牛肉饭，佢哋都会摆烧卖喺入边嘅。咁令到我对烧卖重新有一个新嘅认识。 咪都 OK 喎，谂谂下，即系咖喱鱼蛋咧，唔系你谂下平时你譬如嗌咖喱鱼蛋。加烧卖，佢都系咁样捞埋一嚿俾你噶嘛。 但你嗰个本身系咖喱牛腩嚟。咁所以中意嘅朋友就可以即系用自己嘅想象力啦。好啦，咁我仲想再讲啊，其实佢哋有好多唔同烧卖嘅点子都几特别嘅。 同你之前讲嗰个咩啊，青椒 latte 啊， 系啊， 异曲同工之妙啊， 系啦。咁佢哋仲有啲咧，就系会将烧卖咧，佢炸同呢个烧咧。其实喺香港都耐唔耐会见到嘅，因为有啲朋友佢中意 有炸烧卖噶嘛， 炸烧卖啦，呢个我都觉得 O K。可能烧卖发源地系中华料理啦，咁你喺香港见到我，所以我个包容性就我觉得会强好多啦。呢个咁另外就系烧卖 B B Q 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拎烧卖去烧？ 我真系冇。 有啊， 系啊，有啲朋友中意拎烧卖去嗰度 B B Q 就一齐烧埋佢， 几好食噶，几好食噶， 系啦，咁唔错。好啦，咁仲有啲特别啲嘅烧卖咧就。例如是芫茜烧卖啦，这个船就应该很喜欢。成、 啊、 粒呢除了少少肉之外，它都是用芫茜呢打爆了那粒烧卖。 哇正啊真 的。对啦，再用水即是绿熟它这样。所以有些朋友喜欢吃芫茜那些呢，他们就会很喜欢这种这样的烧卖的。 是 我。还有一些 是你是吗？ 是因为我是所有那些。 肯定就是你 了。没错。我是呢会试试什么芫茜菠萝冰我喝过啦。芫茜薯片我吃过啦。总之芫茜的 product 呢、 哦、 我都是会冲 过。其实可以找些芫茜香水送给他喷。 唔知有冇咧？ 有， 我惊好多人唔中意， 会啊， 好似有一堆人又系好唔中意噶。 我咧，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咯，真系好好食。 好啦，咁仲有啲譬如系鱿鱼， 轻轻大过你见我， 梗系啦。 但我都好中意食芫茜嘅，其实，不过我就中意食啲真实嘅芫茜咯。即系你话加咗落去呢啲其他副产品嗰度，我就未必咯。即系譬如琴日船仔咪食米线嘅，佢话有个芫茜山咁样， 哦系啊， 嗰个就。真芫茜 系我宁愿食真咯，即系你就会食到个口感。 佢而家呢一个咧，叫做芫茜烧卖咧，其实佢都系用啲真嘅芫茜酿咗入去，即系同呢度打埋一齐咁样。 但系佢变咗淋白白咁样啊嘛，有啲唔同。 佢尽量保存佢嗰个味啦。再譬如鱿鱼烧卖，咁你都将啲好似鱿鱼滑咁样，就将个鱿鱼滑就变咗做烧卖。 呢个都正常啲，我觉得。 系啊，呢啲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烧卖咧。其实大家又可以即系忽发奇想，谂下自己属于自己嘅味。道嘅烧卖都可以自己整下。 我的享乐时代。 嗱，头先咧就讲完烧卖， 系啊， 我就谂下，既然都系咁刺激，不如玩下过山车。 吓， 哦， 系啦， 咁最近睇咗个 research 啦，令到我谂谂下， 你本身中唔中意玩嘅先过山车？ 我唔系好得咯。 其实我系几中意玩过山车嘅人嚟嘅、哦，即系越系刺激嗰啲咧，我就会觉得系佢冲落嚟嗰下咧，我就会都几享受嘅。咁、嗯、我玩个最速度最快嗰个咧，仲要系木制嘅过山车， 我觉得好惊，我真系好惊佢冧。 因为佢一路行嘅时候，佢真系嗰个咣咣咣咣咣嗰个声咧，系我觉得系特别明亮嘅。 咪富士急咯， 富士急嗰 个 啦， 富士急嗰个最惊。 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点解会叫做富士急？因为佢望住个富士山，你冲落去啊嘛。系啦，咁嗰个系我印象之中比较难。 其实旧时海水公园嗰个都好惊噶。 发出去嗰个 系佢发出去嗰、那个，发出去嗰个真系好似一抛一抛你落去咁样噶嘛， 系啊 系啊， 好似有玩过一个咧系圆氹朵，真系揈揈揈揈向上360度揈揈揈落翻嚟。我啲朋友同我讲嗰、那个好好玩，一啲都唔惊啊！佢哋玩咗两转落翻嚟，我决定好，我相信佢，我玩第三转。我人生未试过咁后悔咯，我唔会再相信 他們。哦，你唔系好得嘅过山车， 我唔系好得，我唔系好受到离心力、 哦、其实咧喺中环海滨嗰度咧。嗰、那個叫做嘉年華會咧，咪、 啊、 搞咗好多年嘅、 啊。 我記得10年前咧，我都玩過一次過山車。 係啊係嗰度有噶嘛。 我覺得嗰啲過山車都幾驚，因為你下面全部都係人嚟，即、 嗯、 係你只要稍微向下望咧，你就見到下面全部都係 衝落人群嘅感覺， 好似流蟻咁樣咧。你其實咧係有少少壓迫感嘅，我自己覺得啊。 唔係，我之前有玩如果我去呢個海水公園咧，我淨係可以玩到咧，佢有個。冰世界噶嘛？ 哦，嗰个 系 企鹅馆对面嗰个 系啊，嗰个人称系最渣嘅过山车，唔系过山车 嗰 个 只系每一圈咧，只系得一个位系有一下少少嘅离心力， 冇错， 咁、 嗯、样。但系我觉得已经够惊险噶啦。 咁、哦、你咪同熊仔山谷嗰啲个惊吓度差唔多咯，系嘛？ 熊仔山谷嗰个惊吓度应该多，因为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熊仔山谷佢会向后 嘛， 佢 向后，所以我唔会玩咯。 向后我唔惊， 呢个系最特别嘅，即系都唔系好多嘅过山车会无啦向后。 唔系住先，其实我系想讲一样嘢嘅。嗱，得翻少少時間講埋啦。喺呢一個密歇根州立大學一個研究就話啦，原來坐過山車咧係可以有效幫助排除腎結石嘅。 哦，呢、這個 即係如果你有個腎有啲呢啲腎石嘅話咧，你嚇多兩嚇咧，啲腎石都會瓦解啊咁樣。 係啊， 排出體外。 佢又可以提高咗 64% 噶。 哇， 咁啊好啊吓。 嗱，呢个纯粹独立大学嘅意见啊，呢个系啊， 同本台立场。好开心啊吓，大家。 好，拜拜，再见。